對烏克蘭使用武力將會付出高昂代價。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警告，俄羅斯任何令局勢升級的舉動都會引起美國極大關注，任何侵略都將引發嚴重後果，又說已經多次看過俄國的把戲上演。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北約擴建在烏克蘭的軍事基礎設施是一條他不希望會越過的紅線，他又對在俄羅斯邊境附近舉行的軍事演習表示關注。俄羅斯傳媒引述消息指，俄羅斯沒有準備向烏克蘭採取任何激進計劃，將繼續密切監視北約和烏克蘭軍隊在邊境附近的活動。天氣方面，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上週十點強烈熱帶風暴尼亞圖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南大約16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天氣天晴係同埋非常乾燥，早上相當清涼，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非常乾燥，早上相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週末期間早上持續清涼。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7度，相對濕度3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789点，升313点，成交金额4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2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蚊，升13.6。阿里巴巴125蚊，跌2.2，美团系246.2，升8.2，友邦保险82.9，升8.5，农夫山泉45.05，升3.5，港交所439.2，升9.2，京东集团340蚊，京东集团339.8冇升跌，斯摩尔国际43.95，跌2.65。比亚迪股份305蚊，跌4，碧桂园服务47.8，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10.372，瑞士法郎8.467，澳元系5.57，加元6.16，新西兰元5.334，欧元系8.83，每百日元对港元6.8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6点，升264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23美元，卖出177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啦。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彩虹村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彩虹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油塘，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中线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世贸中心对出东区走廊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中线的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世贸广场对出。咁另外，城门隧道公路较早前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美松苑。

喂，早晨早晨，东东你更加精神嘅呢个星期三十点十四分，我系梁继章， 我系客家妹。 早晨早晨，星期三有三色蛋，一只笨蛋，一只蠢蛋，同埋一只 坏蛋。 你介绍你自己就介绍你自己啦，做咩要将我哋拖埋落？ 佢冇话我哋啊，佢话佢自己系三只蛋，上一只下两只咁样。 咁、哦、多只蛋啊，咁你睇医生啦。通常嚟讲嘅话，应冇可能咁多只蛋嘅，应该。 因为佢头咧似一只 蠢蛋， 系啦，个头系似一只蛋，咁你开两只蛋唔知收去边算啊？佢自己谂啦。喂，嗱，虽然话冻话冻咧，咁啊，我自己嘅体感咧就唔算系真系好冻嘅， 唔冻啊。 因为今琴晚已经谂紧啊，听朝着边件厚褛好咧，但系到今朝咧，我感觉就系好似着咗咧，又好似好热，咁、最后我都系放弃咗，咁就只系攞件薄薄地嘅背心。唔、知两位个体感又如何？阿Yoy姐应该会冻啲系咪？你觉得？ 千祈唔好约姐，系啦，你一叫我姐嘅话，我就成个人唔知点解咧， 后生分 甜 啊， 啱唔啱啊？你叫亲我姐，一定有嘢。 你嗰边个天气会比较凉？ 因为好奇怪，因为今朝早咧，我哋大家咧都喺我哋嘅即系屋村出边嘅大家喺度倾偈啦， 走廊倾偈。 咁啊，见到有好多人喺度讲嘅啫。哇！我哋今日见到我哋嘅台长着到咧，哇，好似喺北海道咁样啊。佢就 系 因为今朝早一早已经有人 send 咗一个图俾佢睇，就系话喺荃湾系录得今朝早净系得12度啫、所以佢着咗件衫咁样。我话吓唔系，我住喺就系新界北区嘅地方，声称嘅就系全香港应该系最冻嘅地方。但我今朝早起身，我一啲都唔觉得。 有冇 check 过嗰个 temperature？ 我 check 过，问过阿 Siri 大姐咧，佢话14度。我覺得佢係14度，咁我覺得 OK 啦，14度又唔係真 係好凍， 算凍啦，唔算好凍咯。 14度係因為我覺得有10度咧，其實都唔算凍嘅。如果你話真係單位數字嘅，可能講緊9度啊、8度咁，我就唔知點乜感覺上覺得嘅就係話，就算你唔係真係覺得凍，你都會帶多件衫，因為可能你啱啦，晏晝你仲要出下街啊，或者係點樣嘅話，應該似乎就多一件衫，我就會比較保險。 同埋過去嘅日子咧，你有冇個感覺就係話咧，一出太陽咧，突然之間個凍唔知去咗邊？係 啊，一出太陽就照住。 服嗰聲個睇嗰個 temperature 又升翻，佢而家17度啦已經嚇。 我只係覺得就係話可以代表有好多女士們咧，未必係代表佢哋嘅體感需要著咁多件衫，只不過覺得就係話嗰啲衫唔著嘅就係白唔著，所以咧你會發覺而家有好多人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哇趁呢兩日我好快啲著被 褸啦， 快啲著好厚同埋好啲羽絨啊等等嗰啲咁嘅，其實我覺得係咁樣嘅啫。 係啊，梗啦，如果唔係你買嚟都冇用。 係啊， 我有幾件大褸都未著啊。 嗯， 係啊，我諗住著噶啦。 嗰幾件大褸係咪30年？以前喺東莞買的，可能而家著咧都已經唔啱嘅咯，好唔好？ 你抹過褸啊？ 係啊， 係咪啊？即係啲大褸、長褸、 長褸啊， 因為你知你嗰個肉球啊，即係你嗰個腹部嗰個肉球咧，其實可能令你啲大褸扣唔到褸嘅咯，已經 唔會扣到扣到。 大褸可以唔扣噶，大褸好少扣褸嘅， 係、 真 係好少扣 褸，好少扣褸嘅。西裝又或者會，咁啊都 OK 嘅。咁啊佢個肉球揾嚟倒轉嘅，咁所以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喺呢個時間過。雖然唔係話太凍，但係好乾，因為今日得39% 超乾啊！ 哇，好容易咧戒到手啊！我發覺呢一排 冇錯啦，小心啲啦嚇。17度氣温，相對濕度39%，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雖然生效，強烈季候風信亦都生效嘅。聽緊香港電台替台，今朝咧網上都好多人同我哋講 hello 啦，咁啊提醒我哋咧， 係 著緊當然衫啦。譬如話咧，冤玉拼啊，佢話呢啲嘅咧，佢喺 New York 啊落咗少少雪啦， 香港啲記者 New York 嘅聽眾嚇，叫我哋咧冇錯啊，添加衣服保暖啊。佢香港同 New York 有時差，佢話。每日聽完你嘅節目，其實依家夜晚12點咯。 係啊，我知啊，倒翻轉噶嘛，同我哋。 我係你哋嘅超級粉絲啊！ 多謝你啊，平平。 好，希望繼續支持。冇錯，就係呢一個頻道 FM 94.8至96.9，繼續聽住我哋係風 show 快活人。紅色火災、強烈季風全部懸掛，今日天晴乾燥，早上相當清涼啊！ 朋友，他说今天我波波和太太冰冰结婚25周年，感谢上帝啊，希望我们与子偕老。另外呢，祝阿女明年考 DSE 成功，叫他加油。咁佢咧又想揾 Beatles 嘅 In My Life， 佢话唔介意叫阿小强去揾。我 又我出手啊！ 我介意，我介意。灰色加上咧呢个 Patrick and Sherry 嘅呢个叫 Heartache 两个中英版本一齐对照嘅吓，好开始我哋嘅风骚爆人小强哥嗱，并冇针对吓，咁头先佢咁讲我照读，我觉得我有信心嘅对你，你一定可以揾错嘅，冇所谓 咁样啦。 嗱，但系倒翻转呢位朋友，佢话唔介意，其实佢有冇谂翻我介唔介意帮佢揾呢？ 哦，好啊，你可以介意，你可以介意噶，你可以介意， 我未谂到， 我介意，我介意， 你介意我介意， 系啊，我介意你介意啊，其实我好咪咯， 因为我跟住播几次啊，第一次唔得，又播第二次，播到第三只先。 唔系，同埋其实 library 啲哥哥姐姐都好辛苦啊，系咪？又你， 系啊， 今朝我又翻 出，你知就好啦。 多谢香港电台嘅唱片房， 真 嘅，佢哋对我哋呢个节目嘅包容性好高嘅、 特别系我哋如果系话爱好系列嗰日就更加辛苦。 冇错， 新生我哋一早就已经会喺我哋嘅电脑嗰度咧，就即系 reserve 咗一啲嘅，但系佢哋都要帮我哋揾嘅。同埋有时候可能揾出嚟嗰啲版本又未必啱啦，系咪？即系例如佢咁样系咪揾咗 Barbra Streisand 嘅 Evergreen， 到最后尾嘅时候系都唔知揾咗啲咩啦。 唔放低呢件事 嘅。我唔系讲你，我唔系讲 你， 系啊。听闻好似有一个 DJ 系咁样咯，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吓，唔知边个系啊。 黐人又黐埋， 系啦，有啲人咁嘅人咯，咁跟住我就话：哇，点解会咁噶？即系不能够接受咯。 你好似以前有只酒叫人头嘟啊， 系咪啊？系啊，冇错，就系咁 样 啫嘛。 嗱，今日咧喺讨论区一啲亲子嘅讨论区啦，其实咧令我谂起好多旧事。 点啊？ 佢就话有个妈妈就喺个讨论区就问：哎，我个仔咧系咪有问题啊？咁样13岁，咁佢个仔咧3岁嘅时候咧开始咧有啲四大长老送咗一啲红公仔俾佢。好啦，咁开始啊揽住嚟瞓啦，咁样其实咧揽一样嘢瞓咧系舒服嘅。如果一样嘢系尤其是习惯咗咧，你会好似冇咗佢瞓唔着咁样。我唔知有冇人即系有呢个经验啦。 有好多人都有。 好啦，但系一揽咗10年，到而家13岁啦，佢话呢个小朋友咧唔愿意放开，同埋甚至如果去旅行咧，佢都唔带。唔戴啊？点解啊？佢话我惊唔见啊！嗱，佢好聪明， 哦 ，OK， 又惊唔见，佢又惊咧酒店房污糟会整污糟个红公仔。你谂下佢嗰石嘅态度咧，唔系真系当佢系就咁揽，佢真系当好似一啲佢要 take care 嘅嘢。我唔带出国外界，即系当时有得旅行嘅时候咧，佢话我惊唔见啊，惊污糟啊，翻嚟 咁就更加冇问题啦。你话如果佢去到边度，佢都一定要带住呢个公仔嘅，污糟邋遢，但系佢都唔攞去洗嘅。所以我反而會覺得佢好理智喎。佢唔係話呢一樣嘢成日都要攬住啊，又或者翻學一定要有啊，冇嘅時候會有一種分離恐懼症或者焦慮症。我覺得反而 OK 喎。 但 係 咧，嗰、 那 個媽媽咧就多咗一樣性別嘅，我又唔可以話偏見嘅，佢就咁睇男仔攬公仔瞓覺好奇怪喎、 咁絕對係性別嘅偏見啊！ 嚇係咪啊？ 係， 當你佢攬住支槍， 有咩問題啊？唔係佢攬住乜嘢都冇問題。 其實只 係 個物件啫。嗱，譬如舉例，我以前咧都唔係咁細個，即係其實都已經大個咗添啦。我又突然有段時間，有時冬天咧，我慣咗攬一條嘢啊， 嗰啲攬枕啊 一條，但係條狀嗰啲，你知邊啲啦？即係枕頭 咁樣係咪？ 蕉啊，佢唔係個直不甩圓碌碌 嘅，我知啊，係啊，攬枕 好多人都攬， 有質感嘅，係啦，咁就我嚟攬住咯，我感覺好似暖啲，或者即係好似安全感多啲，又或者我有個朋友咧，我有一次咧，即係。我啲中學同學同佢習叔咧，即係一齊去嗰啲咩烏溪沙啊嗰啲地方 宿營， 佢係都要趴喺度瞓喎。我就 趴喺度瞓， 我就話點解你要趴喺度瞓嘅咁嗱？而家今時今日我有時都會嘅。佢話擲住個心口咧，因為你趴喺度咪好似擲住咗個心口咯，安全感。佢話一擰翻上嚟，即係個面向上咧，好似好冇安全感。所以每一個人其實佢瞓覺要嘅安全感真係唔同。 咦？咁樣我咪中意俾鬼擲咯，即係俾鬼擲就覺得瞓得好好，因為有啲嘢擲住係嘛？ 我唔得㗎，咁樣伏喺度瞓有乜舒服啫？ 有啲人唔得嘅。 我以前細個會可以得，跟住係自從發育之後就唔得啦。 梗係啦，當然啦，你跑咁遠，你嘅發育係咪先？你跑到咁去得咁遠，係咪假設？ 細個嘅時候真係 我都有咁嘅困擾， 你又有、啊， 你又有， 你都有咩？ 派到 嘛？ 哦，明白， 派到， 因為佢 佢係三蛋道人嚟噶嘛？你唔記得咗咩？ 不過其實你話睇翻有一啲嘅，即係可能講緊報道咧，小朋友細細個嘅時候，你一定會有一啲其實玩偶啊、公仔啊咁樣俾佢抱住咧，其實都係冇乜問題嘅。咁不過就要睇下啦，即係如果你話係三歲或以上，你仍然有呢種咁樣嘅習慣嘅話咧，其實只不過嘅就係佢會當嗰種嘅玩偶，或者係可能係個枕頭啊，咩都好嘅話，其實係一種嘅就係媽媽俾佢嘅保護嘅一種感覺。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其實冇乜所謂嘅。你反而如果你唔想佢有啲咁嘅習慣嘅話咧，專家咁講啊，你應該要俾佢咧有一種嘅就係獨立嘅意識，以及嘅就係要俾佢咧就係有一種安全感，因為佢冇安全感，佢先需要咁樣。但其實我哋以前有好多噶，譬如睇我哋嘅花生漫畫，都有一個係成日攬住條毛巾噶嘛， 係 其中有一個角色嘅就係成日都係攬住條毛巾嘅，但係佢自己污糟邋遢，但係佢都唔攞去洗噶嘛。即係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其實好冇乜所謂。 我有個親戚個仔啊，而家好大個啦已經，但係嗰陣時咧，我覺得好唔衞生，同埋我都覺得嗰條嘢係有啲問題。佢係一個枕頭套 ，OK， 枕頭套。即系摆枕头嗰个套啦，但系佢系含住嘅，即系半含半咬咁。 我有好多人都系咁啊， 多年如此，哇！你谂下嗰条 臭噶， 臭到不得了，但系唔准洗，洗咗冇嗰种味，佢又话唔啱。但 系 你话几唔卫生，那个我就觉得真系有啲问题。 如果太大个都仲系咁嘅话，就真系会有一啲问题，可能佢有一啲分离嘅焦虑症啦，又或者就系其实佢唔系太过独立啦，又或者就系佢对于妈妈会有一啲嘅就系即系情意结啦。所以其实呢样嘢其实你系要去 address 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话讲。讲紧咬嘢咧，我最近因为我哋阿昌哥就生咗一个女，咁我就买一份礼物俾佢，我先知道原来有啲咁嘅嘢嘅，就系话小朋友讲紧零岁，你系有一种叫乜嘢系咬嘅根。嗰種嘅根嘅話咧，亦都係特別唔同你平時買嘅嘢嘅，因為佢必須唔能夠有一啲公仔，跟住佢就係拖住一條根。我話呢個係咩嚟㗎？究竟你係揾嚟做乜嘢嘅咧？即係咪口水堅？佢唔係，係俾零歲嗰啲小朋友，佢哋開始有牙仔嘅時候咧，佢哋就要咬嘅。 我 揾嚟做乜嘢嘅咧？咁就係咁嘅用處啦。但係佢嘅一啲質地嘅話係同其他嘅嘢唔同，因為佢必須係要係冇嗰啲太大嘅纖維，因為驚你會吸入，又或者有。啲咩嘢嘅話就會係有毒，所以咧嗰條筋嘅話係專登俾小朋友咬嚟用嘅，所以我覺得係啊，所以你話如果有條筋佢中意咬嘅話，我諗相信都係呢一啲即係細路仔你嬰兒時期你冇戒到嘅一啲習慣咯，即 係 等於你戒奶，即 係 等於你戒奶嘴啫嘛，係咪？ 因為 係 啊，上一代好多人咧就慣咗塞個奶嘴落個 B B 個口啊嘛， 係啊，氹佢瞓覺唔好喊啊嘛。 而家唔使啦，而家有電子奶嘴啦。 係啊， 而家啲嗰啲好細個嘅喎， 你冇見過啊？ 零歲嗰啲都睇電。电子奶嘴， 咁系啦， 唔得人惊， 好快已经喺度睇噶啦，摆喺个婴儿车度。 我唔赞成，我唔 梗系唔赞成 啦，你梗系唔赞成啦。但我想讲嘅就系有好多都系咁啊，好得人惊噶，摆喺度侧边度俾佢听， 系啦，唔好搞住佢，爸爸妈妈 系啊，咁以前 戒奶嘴咧就系搽啲油喺度啊嘛， 搽啲好苦嘅油， 冇错啦，等佢一含落，哎呀，咁样。 嗱，当奶嘴戒咗之后咧，可能嗰啲油就唔系搽喺奶嘴咯，搽喺佢手指公，因为有啲小朋友咧冇咗奶嘴之后就嘟个手指公，于是就要搽啲唔知咩油咧，等佢一就啜咧就好乸嘅，咁佢就即刻掹翻出嚟咁。我都听过呢啲方法，你又好似当年就系咁戒噶嘛，系嘛？不过你唔系手指嘛， 我戒唔甩，始终我亦都唔想戒。 即系而家你都仲， 你细个时啜咩噶？ 你而家仲中意啜咩啊？ 中意啜啲乜嘢啊？ 啜冰冰 有乜嘢啊？ 喂，有啲啜啜啜 冰 冰啊！你食过啲冰冰 嘅？成条冻冰冰 系咩？仲有卖咩？ 梗系有啦。 哦，有啲有，我觉得一世都食唔晒。有啲好大嘅波板咯，人成个人嘅块面咁大 嘅波板糖。 系啊，波板糖，波板糖我好醒噶。有人如果送俾我嘅话咧，你会 哼 得 上， 我点样做？哼爆佢之后，跟住咧就送俾其他啲人一齐瞓。 哇，真系好啦！ 因为你系会 好攰噶， 好攰噶， 攰啊，系啊，食唔晒， 食唔晒你又要再摆喺雪柜，雪 跟住 又再 分金同味啦。 食成年啦， 冇错，分金同味。今日嘅节目都系分金同味吓。今日除咗呢个我哋三号之外咧，一十一点系有位嘉宾啊，系教小朋友嘅烹饪班， 正啊， 正。 当然啦，细路仔佢学嘅嘢同唔同咧？细路仔学嘅方法同唔同咧？嗱，我以前听过咧，细路仔帮入厨房系好嘅，不过千祈唔好俾佢接触一啲咧叫有危险性，譬如刀啊、火啊嗰啲咁。 我非常赞成细路仔应该要学习烹饪嘅，因为对佢嚟讲我系好有好处。 好，留意住啦，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港大微生物学系成功在临床标本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是亚洲首个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和培养 Omicron 变种病毒株。系主任杜启宏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跟住落嚟嘅研究会包括多个方向，首先要知道现有疫苗产生嘅抗体系咪仍然有效，亦会透过动物实验了解病毒传播能力以及感染者嘅病情或者临床症状会否同现时嘅新冠病毒或者其他变异病毒株有分别。他估计最快要两三个星期以至一个月时间才可以知道初步结果。杜启宏又说，暂时未有实质证据显示 Omicron 的影响力是否更强，但一些病例令人担心。他相信现有疫苗对变种病毒仍然有效，但是保护力可能会差少少，未打疫苗的人士仍然应该尽快接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贸发局举办的一个营商博览论坛上致辞时表示，面对疫情的挑战，在社交距离和封城的限制下，线上客户服务、居家工作等为创新科技和视像会议产生一定需求，同时亦为创新及初创公司带来机遇。陈茂波说，2019年12月疫情开始的时候，透过视像进行的活动每日只有大约1000万人参加，但四个月后增至每日大约3亿。从数字来看，的确带来无限的机遇。他说今年的博览预计可以吸引超过2000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初创及相关业务机构参与。陈茂波又说，今次博览亦提供不少机会给大湾区，对香港的品牌、初创公司等都非常重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91宗属本土病例，患者全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确诊，另外22宗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发现。单日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呼伦贝尔满洲理事表示，初步分析今场疫情是由于入境货物携带病毒，透过人传人、物传人方式导致病毒传播扩散，多区已经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内地至今共有98,824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3,0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再多1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2宗内蒙古本土个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破纪录的5,1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增加超过2000宗，是上星期一的新增患者相比亦多超，同上星期一的新增患者相比亦多超过1000人，累计个案超过452,000宗。另外单日新增34宗死亡病例，重症患者增至723人。韩联社报道，保健福祉部和疾病管理厅说，一对从尼日利亚入境的南韩夫妇以及2名密切接触者疑似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株，防疫部门正对4人进行基因测序，同时追踪同夫妇乘搭同一班机的乘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9点，升335点，成交金额5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0蚊，美团系247.6升9.6，阿里巴巴125.6跌7，港交所435.4升5.4，友邦保险82.9升8.5，斯摩尔国际42.25跌4.35。农夫山泉44.85升1.5，京东集团最新是340蚊升2毫，快手88蚊1毫升3.1，比亚迪股份306.8升4毫。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7.798，日元13.48，瑞士法郎0.999。瑞士法郎是0.922，加元1.274，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7点，升225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33美元，卖出1,77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系排到去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警署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咧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啦，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启辉楼对出、秀茂坪道秀明小学去顺利、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连十集嘅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住宪法嘅一个特点。 零是从无到有的第一部宪法， 一是单一制， 二是两个特区， 三约3000人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代表4.5部宪法，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宪法全万家。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入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再来一位好朋友 Maggie 咧，咁佢 send 只 message 俾我哋啊，佢话咧每日咧两样嘢最重要嘅，一杯咖啡加埋风骚快活人。 嗱，系咪啊？ 佢话一路听咖啡， 我冇饮到咖啡， 一路听饮 咖啡，一路听 风 骚 快 活， 真系开心到不得。 好重要噶杯咖啡， 系啊， 我以前就唔 饮 嘅， 咁多 最近我唔够瞓咧，即系经常唔够瞓啦，咁就饮咗，饮咗原来好似心理上我都好似够瞓啲，即 系 精神啲咁嘅。 我就喺屋企咧，有时譬如可能我想感觉上觉得个人醒啲咧，我喺屋企嗰度咧，我净系煲咖啡，有时未必饮噶。 即系闻 下 啲 嘢， 嗰啲香味啊，个氛围。 你要咧就系即系闻，即系好似你煲嗰啲所乜叫做aromatherapy 咁样咯，就有啲咖啡味，你会觉得好舒服噶。 嗯，冇错冇错吓。咁大家咧今朝咧都可以听住我哋节目嘅，虽然咧天气就凉翻少少啦。嗱，网上咧即系有一个人系内地嘅爸爸，咁佢有个咁嘅功课，佢觉得好难处理，又问下你两位啦。 好啊， 老师叫你写喺你个手册。听日带10000粒黄豆啦，咁样10000粒黄豆，咁个爸爸就话：哎呀，仔，我帮你数啦，咁样就真系咧好乖咁咧，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到好嘢好嘢。但系虽然数完之后佢交到功课，佢都觉得搞错啊， 因为数到好嘢啊嘛，得瞓得几个钟啫嘛。 唔系，同埋佢觉得呢个功课有咩好有咩好处咧？ 好古怪啊， 我都觉得奇怪， 好 奇怪功课。 咁跟住老师就话：哎呀，呢个系考变通噶，唔系真系叫你数啊，咁样样 系啊， 啱，聪明， 于是吓系咪啊？ 聪明 呢个其实有教过噶，以前我哋喺学校嗰度，我记得系教过呢一样嘢噶嘛，就系譬如可能我就系话，你可以知道要10000粒嘅黄豆，究竟你可以点样可以好快可以完成到呢一个 task？ 好似系有个咁嘅方法， 有呢个方法。我记得因为嗰阵时候咧，我系参加过类似啲咁样嘅就系 IQ test， 就系俾一大扎嘅银仔俾你，要你知道嘅就系究竟呢扎银仔总共嗰个数值系几多咧？佢好似系俾咗一扎5毫子我哋，其实你就系、是。知道嗰只5毫子一沓，譬如可能系十只系为，譬如可能系10只嘅高度。 嗯、 你数佢要快啲嘅话，咪就 系 用翻佢个高度嚟动起佢，咁样为咗10只、10只、10只，有几多动嘅话，咪乘翻佢咪知道。呢个系一个 IQ test。 冇错啦，有个网民咧就话：哎呀，其实阿爸你可以咁样，譬如你数100粒 系 几重咧咁，咁你跟住咪照翻个重量乘翻，咁咪系咯，咁样就唔使真系逐粒 数。系啊，你 数 100粒咪得咯，100粒嘅一包。 几重咧？ 系啦，系几重咧？咁咪得咯。 系啦，乘翻10000粒，咁就知道啦。 冇错， 咁都系生活中真系学习变通啦，系咪啊，马老师？ 我觉得呢啲测验系几好玩嘅。原来咧，你都唔去深究，原来你真系傻下傻咁样数。 咁又唔可以话人傻下傻嘅。嗰个爸爸咧真系以心为心， 课程嚟嘅， 系啊， 过程嚟嘅。 系咁咪就系要真系要识得变通嘅。我你以前有冇呢啲老师有冇叫你带啲好蠢嘅嘢翻学校啊？ 我唔系好记得啦。 你有冇啊？ 你有冇试过？ 佢咪带咗自己咯。 佢咪日日都系 好蠢嘅嘢，佢咪带，我带咗啦，老师， 佢咪就10000粒黄豆咯。 系啊，我咪讲好蠢嘅嘢咯。 你讲嚟听下，你嗰次带啲咩啊？要你 要带，先带一个金鱼，金鱼啊， 带一缸金鱼翻去， 系啊， 一缸咪好难拎咯。 嗱，即系嗰啲细细只嗰啲。 哦，一缸其实咪教咩啊？呢个量词啊， 唔系， 所谓一缸。 唔係，佢其實係點解要我哋？因為嗰陣時係 咩嚟㗎？係對唔住，係咩課堂啊？ 數學堂，數學 堂，一缸金魚， 我係一缸金魚。嗱、啊，你 冇講話幾多隻？係 啦，你隨便係佢話唔使買個缸㗎，佢講到明。只要你屋企有咩器皿，你又带两条鱼翻嚟，系啦，即系老师其实想大家就系话，你真系要记住，同埋其实嗰阵时好似唔知三年班度啦，佢话带啲鱼翻嚟咧，然后咧我哋成班同学摆晒喺度咧，就教咩咧？教除数同埋乘数。 但系咧， 鱼混合晒， 你结果用咩器皿啊？以你老人家咁博学多才， 零盖嗰啲玻璃樽，即系可能装腐鱼， 嗯哼， 嗰阵时最兴嗰啲噶啦， 可能里边仲有 腐 鱼添，可能里边仲有腐 鱼落去啦，系咪？ 就 变咸鱼啦， 仲有腐鱼， 系入边咸鱼。 咁你上完堂， 所以佢觉得好蠢啊！你件事， 嗰两条鱼仲有冇生存啊？因为你上完堂之后， 唔记得啦，分晒啊，因为佢教除数啊。 哦，咁点除数？我想知喎。 佢咧老师咧其实准备咗一个大嘅盘，就嗱大家小朋友 倒晒落先， 倒晒落去， 系啦，然后就玩翻，其实当游戏咁嘅啫。嗱，而家十个同学，如果冇人三条鱼又够唔够分啊？如果冇人四条鱼又够唔够分啊？ 本来呢个方法好嘅，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以你哋小朋友，即系未必识 take care 啲鱼啊有生命嘅嘢咧，带一啲死物会好啲，我觉得。 即系带黄豆会好啲啊？嗬。 总之咧，唔好有生命，我惊你真系会唔贵整死一条鱼。 系咯，即系教除数啫嘛。 有人整死条鱼， 甚至人哋话嗰啲叫做捞金鱼游戏都唔好玩，因为咧你对住条鱼好困扰，你知边啲捞金鱼 啦， 俾个指望你捞到就 系 你嘅，但永远捞唔到嘅，多数捞唔到。 即系夹公仔机咁咯， 系夹公仔机咧，我就唔玩嘅。嗱，嗰个鱼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点解咧？第一，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叫阿妈买两条鱼俾我。 我到之后嘅咗， 我知啊，你嘅童年好坎坷， 拎翻屋企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难得。是啊，同埋嗰個有個樽，我覺得好得意嘅。不過我自己都覺得好傻啊。 但我又覺得又唔係喎。至少你到今時今日，你仲記得呢一件事啊？會唔會因為咁樣，你除數特別叻啲啊？ 唔叻， 除數唔叻，除衫叻嘅嘛？除衫快啲。 自己嗰件嚟咩啊？ 梗係除人哋啦。 佢講緊，佢講緊， 你好邋遢啊！ 佢講緊，你而家知唔識我？ 佢講緊， 不如我哋絕交啊！ 唔係啊，你邋遢我知噶啦。问题系越嚟越邋遢， 系 越嚟越 系同我嘅水平好接近。 系啊，近得你多。 系啊，系啊， 咪就近 乜 嘢 咯？呢个歌咧系波波同太太冰冰结婚25周年纪念，想听到呢一首。 Happy anniversary。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lose affection.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网上情，陪着你走。柳伯伯和他的太太结婚多年，仍然是非常之恩爱，是公认的模范夫妻。很多人问他们的相处之道的时候，柳婆婆就会说，哎呀，男人都是小孩，去到什么年纪都是小孩，做老婆的哄下他，赞下他，就不会吵架咯。而柳伯伯就说，我当年追他的时候，我讲过的，我要好好对他，令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幸福的人。跟住啲人就话啦，咦，柳伯伯啊，如果佢系第二幸福，咁第一幸福系边个啊？柳伯伯就话，梗系我啦，我娶到个咁好嘅老婆，我梗系世界上最幸福嘅人啦。可惜生老病死系每一个人都唔可以避免嘅课题，两个人年事已高啦，佢太太就开始担心，就问啦，老公啊，第时如果你走先，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咪好惨咯。望住太太，虽然已经老态龙钟，就好似少女咁诈娇。柳伯就话啦：，唉，傻啦，无论点样我都唔会走先嘅，我应承你。做物弄人，可惜柳伯伯后来被诊断出患上癌症，而且仲系末期。医生认为咁嘅年纪仲要承受嗰啲嘅治疗，太辛苦啦。柳伯，算啦。好地享受埋呢个最后嘅时光吧啦。但係柳伯坚持话，唔得，医生啊，你唔可以咁讲㗎，延长多少少都好，我一定要医，几辛苦都要医。就咁样漫长痛苦嘅治疗开始咗啦。嗰啲嘅化疗彻底令到柳伯嘅身体非常痛苦。佢太太见到佢个样子，一路喊一路问，点解你唔听医生讲啫，算啦，唔好再做呢啲治疗啦。柳伯伯忍住痛苦，笑住咁答话，哎呀，老婆，你都知我贪生怕死啦，我挨得一日得一日，我一定要医㗎。而当柳伯伯医院期间，佢太太没有一刻唔喺佢身边，服侍佢大小便啦，喂佢食饭，陪佢倾偈，帮佢抹汗，照顾得无微不至。柳伯经常都好虚弱咁伸只手拍住佢太太只手话，唉，好彩有你，多谢晒啊老婆。然后有一日朝头早，护士发现趴在床边瞓觉嘅婆婆冇起身冇醒，原来已经走咗啦。当佢哋将呢个消息话俾柳伯听嘅时候，佢冇咩太大嘅悲痛，反而好似松咗口气咁微笑。有啲病人就话咯：，啊，呢、這个阿伯有啲问题啊，老婆过身，佢完全都好似一啲痛苦都冇，仲好似好轻松咁样，点解会咁噶？佢哋唔明白，其实而家喺柳伯心中，终于放下呢一个心头大石。佢一直坚持唔会俾太太早走。佢唔想令太太孤单一人，喺佢心中，死唔系一种分别，即系边个先行一步，边个多等一阵。再过咗几日，柳伯都喺睡梦之中离开咗呢个世界，因为佢知道佢嘅太太喺某一个空间正等待住佢，重新过嗰个甜蜜嘅二人世界，佢要一路陪住佢走。永不分开。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 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二台话你知， 据讲嘅木西河盛产各种鱼类，所以据讲人嘅鱼料理都非常多样化，每条鱼由头到尾都会充分利用，一啲都唔浪费。 例如鱼头会用嚟煮酸辣鱼汤，鱼肉会打成浆变成鱼饼，鱼皮就炸嚟做小食，鱼骨鱼尾就用嚟熬汤底， 当中嘅鱼饼 pancake 就似我哋食开嘅鱼蛋，亦都会有好多口味。例如有啲会包咗鸭蛋，有啲就加咗青木瓜丝，仲有啲会沟埋椰浆、红葱头，搓成一粒粒再炸嚟食。 唔止咁噶，据港人食鱼饼嘅时候，仲中意点一啲酸甜辣酱一齐食。呢种酸甜辣酱就用咗罗望子、椰糖、蒜头、辣椒同埋虾米整成。 相传 pancake 呢个名称系嚟自闽南话噶，有老伯伯嘅意思。据讲喺16世纪，有一位华人老伯伯见到木西河有多种唔同嘅鱼类，就将佢哋制作成鱼饼，再喺街边贩卖。所以居民就叫呢种食物做阿伯，久而久之就变成 pancake 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系薯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系好快乐嘅。第二张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嗱，嗰啲细路仔煮餸或者入厨房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上次都讲过噶啦，我通常协助角色嘅啫，咩摘下芽菜嗰啲美味啊，诸如此类啊，我就真系冇真系落手去帮手整嘅咁样样。但今时今日，大家都话啦，等小朋友一齐帮下手咧，参与啊，甚至有啲叫亲子烹饪班啊，一齐学咧，都系好事嚟嘅。 我好中意噶，以前细个都帮好多嘢下噶。 你帮乜嘢主要？嗱，洗米啦，煲饭啦， 洗米我都有。 系啦，洗米煲饭你一定会啦，冇嘢噶，你唔使明火噶嘛。仲有就头先你所讲啦，摘芽菜啊， 摘 芽菜好痛苦 嘅， 点解痛苦啊？ 逐条搣 喎， 我都玩， 仲要搣得唔干净，俾人闹嗰啲啊！ 逐条搣啊，水淋淋咁样，最乞人憎啊！摘西洋菜又好讨厌。 最犀利嘅就嗰阵时候系我其实我以前系俾嘅，譬如煎个荷包蛋咯，煎蛋啊，煮饭啊，系啊，都要俾你做噶，都几好噶。 最中意就系炸油果，攞个樽揞啲花生。 仲有帮手乜嘢咧？买嘢嗰时候会成日洗你落去买豉油，系啊，买油系咪啊？ 即刻扑落去。 系啊，仲要煮住先。发觉冇喎，唔知点解嗰 时候。好，11点啊，讲下小朋友烹饪班。 地区紧张局势，普京又认为针对中国嘅制裁同限制措施完全冇依据，并且同国际法准则相矛盾。普京又回应有关中国威胁论时表示，俄罗斯并不担心中国不断崛起嘅军事力量。普京话支持中国嘅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同中国有多个合作方向。 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9点，升354点，成交金额6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8，升10.4；美团248.6，升10.6。阿里巴巴125.6跌7，港交所435.8升5.8，友邦保险82.95升9毫，斯摩尔国际43.85跌2.75，京东集团339.8冇升跌，快手系87.7升咗2.75。农夫山泉45.35升6.5，小米集团19.68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373，瑞士法郎8.472，欧元系5.579，加元6.122，新西兰元5.34，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6.8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7点，升225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44美元，卖出177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出返去屯门公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重复多次就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出返去屯门公路嘅交通，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宏照道嘅支路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咁喺个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因为爆水管，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方向机场、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啦、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叫 Eddie， 香港人，来广州发展已经6年。 Eddie 在广州加入初创公司，经过摸索后发展出音乐制作、音乐 IP 和音乐教育三大板块。 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佢嘅奋斗过程，同佢喺市区筹备新办公室嘅点滴。《港湾起跑线》星期五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不限主题， 少数族裔， 自选题目， 教育， 体育及康乐， 不限语言。 Namaste Konnichiwa Ciao Hola 广播人可以， 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37、38季申请明日下午5:30就截止， 申请上 cibs.rthk.hk 快快手填表，记得提交啊。 死线不等人，齐做广播人。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18.39%，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这个星期三带嚟个环节。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冇错，头先都讲到咧，小朋友嘅厨艺啊，又来自香港新东方厨艺培训导师 Carmen Chan 陈小姐啊 ，Carmen 姐姐嘅。 Carmen 姐姐， 大家好。 老师好吓，咁其实咧细路仔学煮餸咧，我哋细个时候就冇呢个机会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好多咩兴趣班啊咁样样。咁而家咧，即系你哋教嘅小朋友咧，多数几多岁啊？即系如果最细嘅学生嚟学煮嘢或者厨房嘅培训嗰啲厨艺嗰啲嘢啦。 咁通常咧，我哋咧中心啦，其实分咗三个年龄层嘅。咁第一个年龄层咧，就会系3至5岁。 3至5岁 系啊，好细个噶。咁佢可以选择一啲亲子班，同爹哋妈咪一齐 一齐煮嘅， 系啦， 煮乜嘢？ 但是三岁有没有单独班的，即是没爸爸会不会 有的？我们都会有一个叫 Jacqueline 姐姐的幼儿班的， 他们可以来，一定要好靓女了这样。他们识分的定慢 会的，有时都多口的。 我整个小强哥哥班，你估得不得啊老师？ 我绝对可以啦， 是不是？可以啦，就是那些矮的那些就是他的班，是不是？ 是犯了错那些罚他的那班。 罚了几班， 因为我真的觉得是真的，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是做这些这样的，类似是这样的 MC 啦。他见到我呢，他是喊的。但是真的另外有一个姐姐，我见亲的话就全部都拥埋去呢，好像矮粒蜜糖咁噶，跟住身边你有一个心理学家，佢喺度讲，佢就佢话唔系真系佢哋知噶，好细个已经知道边个系靓女，边个系唔靓女。 OK， 好啦，嗱，咁啊 ，Carmen 姐姐数紧啦，三至五岁就系一个叫做亲子班。 系啦， 跟住第二组咧， 跟住第二组就系一啲6至12岁嘅小朋友啦，我哋叫小厨神班。 哇，已经小厨神啦， 系啦，好犀利啊！佢哋 咁啊，要劲啲嗰啲名， 系啊，我都系咁话。 如果小强嗰啲叫磨碌班啊嘛。 系啊，佢净系煮碌，煮啲咩噶？ 磨豆、碌嘢、碌面， 一个磨碌班。 你企埋一边先啦，唔使啦。 咁第三组咧，第三组咧 ，主要就系12至18岁嘅青少年 啲半大人啊，嗰啲 系啊。咁啊，主要就围绕住佢啲生活技能嘅。 哦， 例如咧，生活技能包括啲咩啊？ 譬如好多时佢哋会出国留学啊之类咧，咁样佢哋都需要煮嘢食噶嘛。咁啊，真系教识佢哋一日三餐要照顾到自己啊。 哦，即系预咗可能第时咧，佢自己。 真係煮嘢俾佢食嘅，日日講緊餐餐。 係、Carmen 姐姐又想問嘅就係話咧，我哋以前唔知點解我個 generation 啦嚇，咁其實咧好細個已經會接觸到呢啲嘢。我想問一問嘅就係話，比較大個啲嘅嗰個組別咧，會冇發覺嘅就係隨住你一路教嘅話，係發覺照顧自己個能力咧係高咗定係低咗㗎？ 其实反而我觉得咧，小朋友嘅照顾能力咧系会，佢嘅学习能力会高啲噶。反而咧去到即系啱啱系啦，青少年咧啱啱先嚟学嘅时候咧，佢哋已经去到一个定咗嘅阶段啦，即系佢可能完全未学过嘢嘅，未学过煮餸嘅，咁佢嚟到嘅时候，可能揸一把刀啊，或者都未识嘅。系啦，会咁嘅情况。 吓，小叉刀都唔识。 我信啦。 系噶，系嘛？即系个菜刀究竟应该边面切嘅都唔识啊！ 成日都反咗刀噶，我哋 系啊。 喂，咁你谂下，即系如果去到 teenagers， 佢呢一样，即系话佢早嗰十年冇入过厨房咯。我知道，我估计系咪啊？ 梗系啦，佢哋即系真系去好后期先至，因为由细到大可能都系工人姐姐或者妈咪爹哋会煮饭俾佢哋食嘅。咁去到真系嚟到，哇！完全把刀真系揸反晒，咁完全揸唔到。 因为我真的有听过，就是我真的不信，我只不过以为的就是说、爸爸妈妈不想他们识，就是因为如果不识的话就不用做，但是原来他们就说连煲水都不识、 哎呀，是 的， 或者可能啲苹果不是红色皮的， 没错啦，只鸡乜原来有头的咩？即系真的会有咁样嘅情况， 鸡翼原来喺鸡嗰度嘅咩？ 系啊，好恐怖咯、 所以我哋课堂里面都会尽量咧将一啲原材料俾翻佢哋睇翻先嘅，系啦，然之后知道真系，柠檬真系黄色的揸出嚟。揸出嚟 有 汁系啦，要自己去做嘅好多步骤都。 不过头先咧，我同意阿 Carmen 所讲嘅，我自己个人经验啦。咁我女咧就由好细个开始咧，俾佢参加啲好细路仔嗰啲班啊，即系你觉得哎呀学呢啲嘢咩用啊咁。但慢慢佢开咗兴趣之后咧，佢而家咧系全屋煮得最好嘅，即系同埋佢系经常自己煮嘢食，佢唔宁愿买外卖，佢宁愿自己即系用嗰啲心机啊，刨下呢样煮下嗰样，即系开启咗佢嘅兴趣啊。 你讲系应该由细个养成啊，即系烹饪嘅兴趣。 我哋有啲小朋友好細個，通常我哋譬如三至五歲，咁佢哋做啲乜嘢咧？就一啲簡單嘅烘焙嘅嘢啦，例如教佢整一桶係啦，焗下曲奇餅啊。而家聖誕節啦，準備咁啊，會有啲 姜 餅 人 啦，做啲裝飾啊。佢哋好中意黐啲糖果上去啲餅乾上面， 當玩，係當玩， 同埋發揮佢哋創意嘅能力啦。 其實如果你講緊嘅就係第一個組別嘅，就三歲至五歲就會做呢啲比較簡單啲嘅， 簡單啲 嘅。咁會唔會其實如果佢由嗰個組別已經開始參加，跟住佢就好似升班咁樣，就再 準備 考 試㗎。 咁 唔需要考試， 唔需要考試嘅， 都係一個興趣班嘅模式啊。 識得落口就得㗎啦， 熟就得，最緊要熟係啦。 冇事就得啦， 食完唔會肚痛，合格。 咁而家係第二個組別咧，講緊譬如可能五歲以上嘅時候嘅話，又會學啲咩嘢咧？佢哋 嗱，有一啲同學仔咧，佢已經嚟咗，由細細個開始就已經嚟上堂，上咗好幾年嘅，已經變成大師姐、大師兄咁樣。 即係有曬一般嘅經驗。 都係幾歲啫喎？你講緊卡文姐姐， 好犀利㗎！佢哋六歲。咁樣咧，已經係好即係經驗好豐富。 可以煮到啲乜嘢啊？佢 煮到啊，嗱，譬如咁啊，主要兩款譬如西點啦，西點嘅日常嘅打嘅蛋糕啊，係啊，泡芙啊，麵包佢哋都做到噶啦，係啊， 好厲害喎！ 我信啦， 可以擁佢出嚟賣麵包， 我一 齊 做你 賺錢， 係賺錢係啊！ 同埋我哋教佢哋整啲麵包咧，通常都會做一啲可以用手喺屋企。即係用隻手就可以做得到嘅， 即 係 唔需要一定去機器嘅， 係啦，唔需要一定用機器嘅，用隻手去猜下嚿面團啊，俾佢哋感受下啲面粉啊，點樣去搭下嗰個面團啊，同埋會介紹一下我哋啲材料有啲咩作用嘅，例如你譬如整麵包啦，我哋會有啲高筋面粉同低筋面粉有乜嘢唔同啊，又或者佢哋 知唔知啊，小強？ 係啦， 有咩唔同啊？ 有咩唔同啊？嗱，高筋面粉咧就主要做個筋性比較強啲嘅，我哋做麵包為主嘅。pizza 嗰啲都可以用嘅，咁另外低筋面粉主要我嚟整一啲咧甜品类，例如蛋糕啦、泡芙啊之类嘅，系啦。 我以前都唔识，我女教我，我成日咩叫低能面粉咧？佢唔系啊，低筋啊咁样咁咯。咁原来系真系有个分别嘅。 同埋最主要教下，譬如酵母啦，酵母喺个面团入边有啲乜嘢作用啦，系啦。 有咩作用啊？ 整面包你咪要用 咯， 系咪？要发酵 咯，系啊。如果冇酵母就好难发 酵。咁控制 点 控制个份量？ 可以发佢好大只噶嘛？ 系啦。 控制份量噶，即 系每个都每个份量都我哋有食谱俾佢哋嘅，系啦。 Carmen 姐姐，我听你咁样讲嘅话，似乎好似系比较西菜会比较多啲，系可能讲紧烘焙嘅嘢。呢样嘢嘅话，会唔会 又會比較容易啲去學習，因為以我嘅理解啊嚇，譬如可能呢一啲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跟翻個份量嘅話咧，都冇乜點死，即係其實一定會整到嘢出嚟，會唔會係咁啊？ 中式嗰啲煎煎炒炒就難啦， 難都係嘅，都係嗰嚿嘢整咗出嚟都係食得嘅，即係就算幾核突都食 得 噶 嘛， 幾核突都食，會好核突㗎，有啲整到冇經驗嗰啲， 可能譬如啦，你譬如西點烘焙多嗰方面嘅話咧，通常你跟住步驟做嘅話咧，都有啲技巧去學嘅，即係譬如你打蛋糕咁為例啦，你點樣打到個蛋白可以有個程度係適合去拌啲麵粉落去咧？咁如果衰咗嘅時候，咁咧就成個蛋糕就衰曬嘅，就 係 硬噶咯，唔好食噶咯。 咁會點啊？如果小朋友咁樣，你會唔緊要唔緊要，下次再整過啦，係咪？ 唔係又或者因為時間關係嘅話，其實今日 整過嚟，今日姐姐整咗個，我哋一個出嚟。係 啊，我成日見到有一個係咁樣噶嘛，叫你發，然之後 時間關係 就要睇下究竟你究竟發得點樣嘅話，就要將佢咧擺喺自己嘅頭上邊啊嘛。 點解啊？ 咁啊就睇下你想發到係咪 即係有啲俾佢哋深刻啲記得自己嘅印象。譬如蛋白要打到去倒轉擺喺個頭上面都唔跌落嚟嘅。 你點解知嘅？ 係啦， 但係真係會唔到都唔跌落嚟嘅咩？ 會唔跌落嚟㗎？ 咁啊跌落嚟個細路仔咪走就咩？阿爸個頭污糟曬啦！ 唔緊要，食咗佢咯。 係啦，自己舐翻 啦。首先我會問下佢哋，你夠唔夠膽擺上頭度先？你覺得而家呢個情況係咪已經夠先？ 我幾大都唔怕，我幾大都唔怕。 我一定話老師你幫我試下。 即係蛋白喺 個同學仔咯，試下 調轉佢啊，喺個頭上 邊。係啦，蛋白，跟住咧你就喺嗰個發嗰個碗嗰度咧，就將佢大吸喺個頭上邊。 你又唔得唔得你？ 個個都得㗎，係啊， 唔跌㗎， 基本就唔跌㗎。 你下次嚟試下，係 啦，好容易㗎咋。 我翻去試下先。 係啊，好玩㗎。即係其實可以有呢啲咁樣嘅過程上面嘅嘢，其實大家都可以喺興趣當中，同埋喺好歡樂嘅氣氛之後，就學習點樣 好似一個活動教學啦，等佢哋認識深啲之餘咧，即係記憶力都會記得好啲嘅。 啱、我贊成。 會唔會有啲男仔咧會覺得呢一樣嘢少少孏啊？即係哎呀，我男仔學煮餸，會唔會啊？即係會唔會有啲男仔嚟到覺得 唔會咯？ 唔係咁 通常男仔佢哋會中意咧煮一啲西餐或者係一啲即係主食嘅多啲嘅，咁烘焙咧會少啲。可能興趣冇咁大嘅， 即係男仔女仔多啲。 焗個蛋糕真係怪怪 地，送俾你女朋友嘅嘛？ 咁男仔通常上咩班㗎？ 通常男仔都會報讀一啲譬如我哋有一啲叫做西點啊嘅料理啦，或者係一啲譬如日式嘅嘢啦，或者東南亞食物啊，都會教佢哋 日式嘅整壽司係嘛？ 係啊，整下壽司啊，或者整下串燒啊呢啲啦，日式嘅係啦，係啦。咁如果譬如東南亞嘢，我哋會有一啲嘅椰汁雞湯啊， 哇， 係啦呢啲啊，或者中式嘅，我哋有個叫做叉燒飯嘅， 哇， 係啦。即係嗰套 黯然銷魂飯， 係啦，黯然銷魂飯， 而家唔係叫叉燒飯嘅，叫黯然銷魂飯。 你教佢燒叉燒啊？ 係啊，由一嚿生嘅肉開始去啊，教佢燒叉燒。 點燒啊？ 係咪擺落嗰啲咩光波爐嗰度啊？ 嗱，咁我哋主要教室咧都會有一啲焗爐嘅，係啦，咁我哋教佢哋做嘅嗰啲菜式咧，都可以希望佢屋企係 做 得翻嘅。 但係叉燒啊，佢點燒啊？ 用焗炉咯， 哦， 系啊系啊，唔、 okay、 需要话真系好似酒楼咁样要个嗰啲太空炉嘅。 但如果自己整嗰啲就唔会染咗红色啦，系嘛？ 嗱，我哋又会考虑到啦，好通常咧出边街食叉烧会系好唔健康，红色落一啲色素噶嘛。 冇错。 咁我哋喺考虑呢个食谱嘅时候咧，都会自己设计写个食谱嘅。我哋会用到一啲健康材料啦，我哋会用到一个叫做红菜头嘅粉啦，去代替咗色素呢样嘢嘅。 因为如果唔红咧，你觉得唔系叉烧嚟嘅，我哋已经习惯接受咗佢样。 系啊，咁啊，尽量揾翻啲健康嘅元素可以代替。 睇嚟会唔会唔似噶？你用红菜头有冇？ 非常似，系啦， 系红菜头 非常似，好 似個紅菜頭啊！有時如果你唔係即刻走去洗個砧板嘅話，連個砧板都會有個紅色 啊！染到件衫都會有紅色嘅。不過佢就一個天然嘅紅色嚟嘅，嚟自蔬菜。 就唔係人工嘅色素。 係啦， 係啦，又健康嚇。係啦，其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你好細個開始已經可以接觸到烹飪啦。我想問下嘅就係話，會唔會係喺烹飪嗰個程序當中嘅話，唔單止話識得可以就係煮嘢食，之後跟住可以照顧到自己，會唔會可能係有一啲嘢咧喺個細路仔都冇諗過可以學到，例如手腳協調啊，或者個人會比較耐性啲啊，或者係點樣？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就可唔可以學到同埋教到你？ 其實喺我哋設計一啲菜式嘅食譜嘅時候咧，會考慮到咧，會發揮一下小朋友嘅創意性啦，係啦，有得去發揮嘅，係啦。第二就係咧，當一啲譬如之前有一個例子就係有一個菜式叫做咧芒果嘅沙沙，即係一啲墨西哥係啦，墨西哥嘅菜 芒果沙沙。 係啦， 係、哦、salsa 其實係揾嚟點嗰啲， 係啦，一個醬，但係咧入邊咧有好多蔬菜喺度嘅， 冇錯。 不同蔬菜，你知小朋友好唔中意食蔬菜嘅，係啊、哦，通常 係啊係啊，好、啊啊、多小朋友都係係啊係 啦， 係 啊。咁、啊啊啊、我啲青豆揀翻出嚟啊， 冇錯啊。咁我哋咧盡量咧用到一個形式咧，係令到佢可能撈一啲味道啊，令到佢可以覺得咦幾好食喎、啊，新奇啲嘅，係、 嗯、 啦、 嗯 啊。另外就係、是、咦喺切工裏邊，因為佢要好多切蔬菜嘅步驟噶嘛，咁、 嗯、 我佢哋其實。除了訓練他們刀工之外，其實他們的專注能力、嗯、耐性、 嗯、 怎樣切曬那一堆東西，用半個小時裡面切曬那一堆東西、嗯、 但你作為老師怕不怕、啊、一拿起把刀要切成手指、嗯、你知道現在家長很緊張，哎呀做什麼他流血啊那些這樣，即系咪真系揸刀只可以 檢查少？ 揸刀都系少危險噶嚇， 拉過所有啲肉嗰啲魚。 但係而家呢啲，如果要揸刀嗰啲，咪都係大個啲嗰啲先會有。 唔係㗎，我哋其實基本上咧，我哋五六歲嘅小朋友都已經會揸真嘅刀俾佢。 哇！ 係啊，咁通常 陶瓷刀啊冇咁。 唔係真係刀嚟㗎， 真 係 刀啊！ 係啊，係真係利嘅刀嚟㗎。 嗯。 咁啊，當然刀仔啦，唔會一大把嘅啲西餐刀啦。 嗯。 係啦，咁啊，主要我哋點樣去控制佢哋會比較安全啲咧，咁首先我哋會解釋一下每次我哋用親嘅刀具啦，或者係一啲鋒利嘅嘢啦嘅用具啊，或者危險嘅工具啊， 可能有時啲係 啦 mixer 嗰啲咧，會講解一下嗰部機點樣用，有啲乜嘢嘅危險性喺度先，等佢哋有個 concept 咧，可以知道自己而家要小心啦，好小心用嘅，係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咧。亦都會盡量將一啲比較細個嘅小朋友咧，或者啱啱開始學煮嘢食嘅小朋友 group 埋同一堆嘅，係、 嗯、 啦，咁我哋方便去有廚務嘅助手啦，幫手睇住佢哋一齊做啦，咁、 嗯、 亦都導師都會去不停巡下佢哋點樣做得好唔好啊，嗯、或者係有冇唔小心或者玩呢啲鋒利嘅刀啊，嗯、 千祈唔好玩啊，揸住把刀嚇、啊、好。時間咧就係11:26，翻嚟我哋繼續新聞之後再同阿 Kevin 姐姐講下小朋友嘅廚。厨艺技术啊！ 哎啊耶！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耶！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熄逝，你若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元气。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Sunshine, yeah. Living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 some better day 是开火要一起梦想之美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记 想改变，试下由外表开始啊！ 喂，细佬，你受咗啲咩刺激啊？你而家成个韩星 superstar 咁啊！ 咩啊？咩韩星啫？根本就系你阿爸我后生嘅翻版。 我只不过系想改变一下啫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先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嘅何建强改变发型之后人生有咩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结伴展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成功在临床标本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是亚洲首个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和培养 Omicron 变种病毒株。系主任杜启宏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跟住落嚟的研究会包括多个方向，首先要知道现有疫苗产生的抗体是否仍然有效，亦会透过动物实验了解病毒传播能力和感染者的病情或临床症状会否同现时的新冠病毒或其他变异病毒株有分别。他估计最快要两三个星期以至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初步结果。杜启宏又说，暂时未有实质数据显示 Omicron 的影响力是否更强，但一些病例令人担心。他又相信现有疫苗对变种病毒仍然有效，但保护力可能会差少少，未打疫苗的人士仍然应该尽快接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视像形式出席活动时说，北部都会区规划有望提供650,000个就业机会，当中150,000个来自创新及科技领域，相信可以令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联系更加顺畅，并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发展，将带来不少商业机会。陈茂波说，疫情加速金融科技发展，特区政府正加紧推动有关领域，例如金管局和人民银行早前已经签订合作协议，容许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在沙盒内测试跨境金融科技应用，并收回监管机构和用家意见。他认为疫情增加社会和商业的科技应用，例如社交距离措施、在家工作等，促进网上客户服务发展，亦为网上会议和相关初创带来不少发展机会。青协的调查发现，青年吸食大麻个案近两年急升。青协青年违法防治中心青年工作干事梁少琪说，留意到有些青少年低估大麻的危害性，亦有青少年误信失实资讯，以为吸食大麻不会上瘾，或者相较其他毒品伤害较低。梁少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网上有些资讯包括外国大麻合法化，有人会分享在外国吸食大麻的经验、食谱等，变相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心，令他们掉以轻心。他提醒青少年不要低估贩毒的后果，家长亦要留意青少年的精神状态是否有异样，以及他们接触的社交平台等。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91宗屬本土病例，患者全部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確診。另外22宗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雲南、四川、廣東等發現，單日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呼倫貝爾滿洲理事說，初步分析今場疫情是由於入境貨物攜帶病毒，通過人傳人、物傳人方式導致疫情傳播擴散，多區已經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內地至今共98,824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3,000幾人康復出院。另外，內地再多1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包括2宗內蒙古本土個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4点，升329点，成交金额7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0蚊；美团系247.4，升9.4；阿里巴巴125.6，跌7；港交所436元，升6元；斯摩尔国际44.15，跌2.45；友邦保险82.95，升9毫；京东集团340.8，升1元；快手87.4，升2.45；小米集团19.66，升3.8；农夫山泉44.8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3.4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7，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7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07美元，卖出1,77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桥中间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海滨花园。青山公路嘅古洞段来回方向，近住松柏朗一带咧比较挤塞。在封路方面，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因为爆水管，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候，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阿欧，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继续同我嘅厨艺老师啊 ，Carmen 老师倾偈嘅，咁啊讲到小朋友，其实咧，你觉得即系根据你过往嘅经验咧，佢哋最大嘅困难通常系啲乜嘢啊？即系遇到嘅喺煮嘢或者学揸个刀啊等等等等方面。 嗯，咁通常我哋小朋友咧学煮嘢嘅时候，都可能啱啱嚟学啦，佢会比较紧张啲嘅。咁、 嗯、 啊，最得意嘅就系、是、譬如我哋煮餸嘅时候，好多时候用到一啲油去煎炸嘢，系、 嗯、 啦，佢哋好惊弹油。 系啊系啊 系啊，大人都惊啦， 大人都惊啦、哦，尤其是个镬洗唔干净有水粒啊，哇，弹到啊飞到成块面都系。 系啊，佢系乱弹 嘅，啪啪声啊弹到。 咁通常遇到呢啲情况咧，其实我哋都会啦，导师啦或者助手咧都会。走埋去小朋友旁边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做呢个动作。 一齐弹，我陪你弹，唔紧要，你痛我都痛，系咪？ 即系等佢唔好惊呢一个。 系啦，首先要安稳咗佢嘅情绪，唔好惊先。咁、然之后咧，就要开始咧话俾佢听啊，用乜嘢方法咧去将呢一个食物咧去反转去，咁系唔会弹油弹得咁犀利嘅。 嗯， 系啊，咁啊，同埋最紧要安全啦。嗱、你反嘅时候唔好向住人哋，人哋对面有人嘅喎，咁样弹亲对面嗰个啦。系、啦，亦都唔好向住自己嘅。咁、另外我哋都会安排，譬如一啲凳仔啦，叫佢首先你要企高一级先。 嗯， 系啦，就算弹油都唔好弹到落只眼度。系、啦，系、 哦，系喎，系喎，即系个角度问题，就企翻高啲，就最多弹到个心口就冇事啦，件衫冇事啦。 冇错，咁有啲咧，好醒目嘅，佢嚟咗好多次噶啦，已经，咁佢就会知道啊，嗰日我知道今日要煎炸嘢嘅，我着件长袖衫嚟，系啦，拉晒衫袖落嚟先，系啦，起码唔好打手，系啦，系啦，咁啊，俾个镬盖你挡一挡啦。 哦，你令我谂起我阿妈以前啲衫，有啲一个袖咁嘅，着落去咧，由个手拉到上个膊头，你知唔知边啲啊？ 我知。搵你做嘢噶嘛？ 搵你做嘢， 洗碗嗰啲姐姐咪会用咯。 系啊系啊， 洗碗姐姐个净系得个袖噶嘛。 得个袖嘅。 系啊，行山而家都有噶，嗰啲防你晒嗰啲啊嘛，系啊，嗰啲袖，你冇再买嗰个袖俾佢咯。 嗱，我另外知道咧，你有啲亲子班咧，即系爸爸妈妈同佢一齐煮嗰啲咧，根据你观察咧，通常呢啲咁嘅亲子班会唔会都系阿爸自己做晒嘅咧？即系诶，阿仔你喺侧边睇算啦，咁样会唔会？ 反而我觉得有阵时屋企人同你一齐做咧，父母嚟，佢又会爹哋妈咪顶唔顺嘅小朋友，哎呀，我做啦，抢翻嚟做， 系啊。 即系爸爸抢翻嚟做， 系 啦，系咯，咪话咯， 搞啦，我帮你整。 我就系觉得会有呢个倾向啊。 咁如果系咁，个 Carmen 姐姐你会点样咧？ 通常呢其實去到呢個情況，我哋都會建議翻咧，係俾翻個小朋友去自己實操多啲嘅，係、啦。咁啊，因為有個問題就係父母嚟到幫手嘅時候，好多時佢會咧，其實小朋友會比較依賴一啲嘅。 係 啊， 啊， 我都覺得係。 係啊， 係啊，同埋父母會覺得啊，我幫你做咧，平時可能或者咦側邊企埋個工人姐姐喺側邊添，係、啦，哎，我幫你抹下呢度呢個彈咗， 即係帶埋工人姐姐嚟啊？ 會㗎會㗎。 哦， 其實究竟係邊個上堂？你係收三個人嘅錢，你係收兩個人？ 原来喺屋企做有乜分别咧？ 系啊，点解要带埋工人姐姐嚟咧？ 顺便煮完攞翻屋企食。 因为嗱，我嗰时咧，我小朋友学嗰啲嘅整水饺啊、云吞嗰啲，咪要包嘅。有啲包到好核突噶嘛，又太多肉。 同埋又捏得唔好嘅，咁如果爸爸媽媽就哎呀等我嚟整過啦咁，但係佢又冇意思，係要錄出嚟咧忽大忽細啊，又或者咧嗰啲樣係奇奇怪怪，咁先係佢小朋友嘅創作嚟。 係啊， 即係可能小朋友可以創意，你頭先餃子嘅例子，我哋可能做一啲公仔啦，係啊，咁啊或者 整個兔仔， 係啦，我教你咁樣包，可能一個月形嘅，可能小朋友諗到我唔係我要包三角形嘅， 係啊，咁先好玩噶嘛。 係啊，咁樣先係好似個手工嘅製作。嘅感覺會多啲。 嗯，如果你講緊烹飪嘅話咧，會唔會因為即係而家疫情嘅關係啦，會唔會話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即係準備功夫啦？甚至乎嘅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譬如 seasonal 嘅嘢噶？可以嚟緊嘅就話聖誕節啦，咁你會唔會教佢整一啲可能係即係姜餅人啊？又或者遲少少嘅即係農曆新年啊，咁又要即係炸油果啊？或 者應該嗌到救命啊！嗰班如果炸油果嘅話， 嗌到救命啊！即係最驚真係炸嘢，我覺得你咁講， 我都最驚炸嘢。其实真系 系咩？ 我成日觉得炸嘢咧， 我好中意嗰种感觉。 炸嘢安全过煎嘢喎， 系咩？ 炸嘢 佢唔会弹，佢唔会弹。 问卡文姐姐系咪啊？炸嘢危险啲定系煎嘢危险啲？ 通常嗱，我哋教学时咧，小朋友通常会用一个电磁炉去帮佢炸嘢啦。咁佢有阵时惊咧，佢会将嗰嚿嘢咧就咁离远掉落去。 咁就最危险啦。 咁啊，最对面嗰个就惨啦，炸晒啦，成 掉落去。 系啊，投篮咁样系咪？ 咁所以要讲翻啊。你而家譬如我要陪住你一起将呢嚿嘢放落去煲油里面，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佢啊？唔会弹晒上嚟，或者伤到自己，或者伤到别人啊？咁样咯，系啦，咁样。 咁如果系嘅话，就有冇一啲即系可能系即系过年过节嘅一啲 指定 嘅 食谱？ 系啊，通常有啲乜嘢会学？ 每一个节日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菜式推出嘅。咁啊，嚟紧好快就会圣诞节啦。 有冇整火鸡啊？ 有。有我哋整 嘅，因為我嗰日咧先嗱超級市場喎，咁我唔識整嘅，因為我就算買我都唔識點整。我見到其實 OK 啊，只係一般家庭300多蚊有一隻，唔都唔算細只噶，係啊，300多蚊、400多蚊又有，再上500多蚊都有。咁你如果人少少咪或者300多蚊嘅，但係問題係我唔識整啊嘛，我都想買嚟整，但我唔識整嘅，複唔複雜嘅整火雞？你係整啲 stuffing 擺落去噶嘛係嘛？ 會㗎，譬如我哋首先如果你話整火雞啦，咁入面你有啲蔬菜啦，譬如一啲nuts 啊嗰啲嘢都會放炒埋一堆，跟住之後放入個雞嘅入面啦， 即係釀入裏面啦，所謂 入去啦。咁跟住你火雞上面咧都會有啲香草啊，或者一啲葉料啊去醃咗佢先，跟住再放入焗爐焗咯。係啦， 整個過程要幾耐到啊？ 哇！視乎你嗰只雞有幾 大 喎， 如果係咁上下咧，即係一個籃球咁上下咧。 如果譬如通常啦，你屋企可能人少少四 三隻嘅， 係咯四個人咁樣，一隻正常嘅，當然唔好俾只春雞咁細啦， 唔好玩啊！ 買錯咗， 好唔好？ 買錯咗， 要整嘢隻。 咁譬如頭先阿Michael 話嗰個 size 嘅，大約你焗個零鐘頭都 OK 嘅啦， 我覺得幾好氣氛嘅。如果你屋企自己就可以整個火雞， 即係再煮埋啲蔬菜喺旁擺喺側邊啊，影相啊一齊。好好氣氛啊！整一啲甜品啦，仲有 係姜餅啊，係啦，姜餅人啊， 或者姜餅人啊，或者屋企砌個有地方可以砌個嗰啲姜餅谷。 哇！ 姜餅谷係點砌 啊？ 即係整咗 好多曲奇餅。係 啊，首先要整咗一個姜餅一塊塊先。我哋好似咧真係起樓咁樣嘅，有個紙樣，跟住。做曬啲窗口啊，或者係嗰個煙通啊，或者每塊牆 嗰啲又唔食得嘅， 食得 都食得，窗口都 食 得， 食得。 窗口用咩整啊？ 你會好多時我哋會有啲icing sugar 嗰啲可以做 啦， 係 糖 霜啦，係啦。 其實今日咧，我先知原來 Sarah 佢都得嘅，佢有學過嘅，佢講好多嘢佢都知嘅。 有啊，頭先 嚇蛋白擺喺頭殼頂嗰啲， 有啲真係必定有，一定會有㗎，個程序嚟㗎嘛。 同埋可能用啲糖果啦去裝飾嗰個姜餅屋啦，係啦，咁我哋都會做呢啲嘅。 然後跟住就砌嗰啲牆啦，係咪？即係用嗰啲餅， 係啦。基本上佢所有嘅嘢嘅話，佢有個紙板嘅， 係啦，有個紙樣嘅。 個整出嚟嘅話咧，都係一樣嘅，係樣咯，係啦。咁遲啲農曆新就嚟做冬啦，咁做冬佢哋有啲咩食㗎？ 要整呢個 12月21日啊嘛， 湯圓， 係啊，整湯圓好玩啊！ 湯圓其實 整朱古力湯圓咁啊！ 嗱，以前咧，如果你話整湯圓咧，可能淨係白色一粒咁樣，可能阿媽會教你擺粒嗰啲片糖。 冇餡 嘅， 我哋以前我哋好窮噶。 冇餡，冇餡咩好食啊？得一粒麵粉， 啲糖水咯，啲嗰啲片糖係啊，煮糖水，擺啲薑， 最舊式嗰啲啦。係 啊， 但有餡好食啲啊，落啲花生醬啊，或者落啲嗰啲嚇芝麻啊、芝麻醬啊嗰啲，好食好多。 咁而家咧，小朋友可以整啲 乜嘢湯圓啊？而家嘅其實轉變咗咧，其實佢哋可以做一啲五顏六色嘅，或者係一啲公仔樣嘅，係啦係啦。咁五顏六色啊，咪一定要落色素咧？咁啊唔係嘅，可以好多代替品啦。例如，譬如你整綠色嘅，可以整抹茶味啦，係啦係啦。咁你紅色頭先講啦，話 紅 菜 頭 啊，或者係啦咁樣嘅。 哦，幾好 啊，幾好喎， 幾好玩哦。好啦，咁其實真係點樣都好，你會發覺就係話小朋友不論係幾多歲，知道幾多歲，佢哋喺你嘅烹飪班裡面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是、除咗話學識烹飪之外嘅話，仲會唔會有另外嘅一啲嘢？ 會唔會啲小朋友一齊去煮一樣嘢㗎？即係練團體嗰種合作。係 啊， 因為 有 時嗬，呢個就我唔得，我要做呢個工序唔得，我要做咁就會搶。我記得嗰陣時有教小朋友口才班咧，做嫦娥班，我都要做嫦娥，個都要做嫦娥，我唔 就冇人做吳剛係咪？ 无论男男女女，个个都系做嫦娥，系啊，即系个 做 主角，系啦。咁会唔会发生喺烹饪班里边噶？ 嗱，通常咧，我哋都会譬如一组人去小朋友去做嘅时候咧，尽量都会每个 step 咧俾佢哋自己做， 都试下， 系都试下嘅。但系当有啲譬如去煮嘢啊，或者系一啲技术高少少嘅地方咧，佢需要可能有阵时太细个啦，佢一个人咧去，譬如又要控制个火候啊，又要去控制炒下嗰个饭得唔得咁嘅时候咧， 炒饭都要学埋， 要啊要啊， 真系好味啊！ 咁就会两位一组咯，系啦，两位一组，咁大家譬如有一个。大少少嘅小朋友带住细嘅，咁大家咁啊学下照顾个细嘅小朋友啦，咁细嘅小朋友亦都有阵时咧无啦啦可能你开着个炉，佢可以行咗去，我饮杯水先，系啦，咁系一火烛嘅喎，唔得嘅。 真系真系对呢样嘢冇认知嘅， 系啦系啦， 上 火 咁 样行， 上紧堂啫嘛，我唔系饮杯水去下厕所咯，咪咁样。 几好玩。 但系如果呢样发生喺屋企就好危险啦， 冇 错。所以我谂阿卡文老师真系要话俾佢哋听，嗬，火如果你要行开就闩咗先。 冇錯， 同埋煮豬下嘢食，同上理論上都唔好行開咯，係咪？ 係啊，一定要 完成， 咪燶曬咯。 我通常都會話嗱，你首先咧，你確保自己閂火未先。另外就係你要完成咗呢一 part， 係啦，你先好要去飲水嘅。等多一陣先，係啦。 其實都好喎，都識得學即係成個過程當中嘅話，佢要 monitor 住成件事， 完成嗰件事。係 啦 ，Carmen 姐姐，我想問一樣嘢，有冇有啲人嘅話係會你會特別會覺得就係佢煮嘢食叻？是一定有一些特質的，有沒 有？有 沒 有 的？ 是不是他喜歡吃東西才會 喜歡吃東西？是的，這樣的，會不會？ 譬如如果以焗蛋糕為例啊，咁樣有啲譬如女仔咧，其實好似感覺上咧會細心少少嘅， 係喎， 係啦。譬如我哋好多時咧焗蛋糕或者擠一啲擠花咁啊，擠曲奇咁樣啦，擠嘅時候咧。通常男仔咧就求其擠嘅啫，係啦，一撇嘢 一撇賴落去， 係啦。咁但係女仔咧就會好細心，逐個咧，個佢會嗰個 size 啊，係啊，會有心思好多嘅，係啦，做到一模一樣，佢哋會個譬如有陣時就嚟得咯 ，OK 啦嘛，咁拎走佢，咁話唔得啊，即係佢會搶翻佢。 呢啲係強迫症嚟嘅喎， 係啊， 女仔係 嘅，女仔會唔會特別有呢啲強迫症？煮嘢時候係會有多啲啊？ 女仔就會要求精準啲嘅，係啦，男仔。哎，是但啦，整完啦，咁我行埋一边打机先。 咁你会觉得就系如果咁讲法，男女有冇分别咧？即系可能系男仔煮嘢会叻啲啊，定系即系其实各有自己嘅。 男仔煮乜嘢会叻啲咧？ 各有特质嘅，譬如。男仔咧，佢哋中意粗豪少少嘅，我覺得，即係煮餸佢哋會開心啲。 叮叮噹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 好似係唱歌嗰啲咁喎。 咁啊，而家啦好興啊，學譬如逢親調味時候咧，好中意咧嗰啲撒鹽嘅動作啦，好型噶嘛， 十三道風味咁樣係嘛？ 撒鹽嘅動作， 跟住話：咦，成兜鹽都俾你撒曬落去咯喎！ 但係你好想問一樣嘢，嘉文，係咪真係要咁樣嘅話，你會先至可以揾到個鹹度係適中，定係其實？ 凌空咁样，嗬，审啊审啊审啊！ 呢啲通常系俾 做 show 嘅，但我谂佢咧，有冇人帮佢影翻相俾阿爸阿妈睇啊？ 有 你个仔几型系嘛？ 系啊， 会嘅。我哋通常有啲同事都会帮，有阵时会记录一下佢哋上堂嘅过程啦，咁 send 翻俾家长睇嘅。 非常之好啊， 开心啊， 开心嘅吓。 好 好快咁啊，可唔可以你教到我哋煮一樣嘢可以係好食噶？ 容易噶， 容易教到我哋噶。 或者我今日教大家整一個八雀茶嘅芝花曲奇啦。 哇， 好簡單啫，幾樣材料嘅啫。 係要乜嘢？ 咁嗱，首先攞支紙同筆出嚟抄低先啦。 有啊。 係啦，嗱，咁首先咧，我哋材料分別咧就會有呢個有鹽嘅牛油嘅。 有鹽 係啦，好得意嘅。佢平時通常用無鹽嘅，但係今次用有鹽嘅。 蘇浙嗰只 係啦，如果真係冇嘅話，你將個冇鹽牛油咧 加 少少鹽，係啦，加少少鹽落去。咁另外咧，講翻啦，有鹽牛油就150克啦。 150克。 咁另外咧，我哋需要一啲砂糖65克啦。 65克， 系啦。咁另外咧，會有個八雀茶嘅茶包啦，系啦。咁啊，兩包嘅 八雀茶，即係 L Grey， 系啦 ，L Grey 嘅，系啦。咁啊，另外會有個淡忌廉35克啦，咁同埋咧一個低筋面粉180克。咁記得嗱，逢親我哋整呢個甜品嘅時候咧，低筋面粉一定要過格西嘅，因為佢好容易起粒嘅。 嗯， 系啦。咁啊，咁大約呢個份量咧可以做到30塊左右嘅。 哇，咁多！ 系啦，咁啊自己除一半啦。如果你小人食嘅话 ，OK 好， 系啦， 好。 咁啊，首先步骤上面咧，就先将咧我哋淡忌廉咧就要将佢加热嘅，咁可以助热水或者你少少煲热佢或者微波炉叮下佢都得嘅。咁啊，然之后咧将个八雀茶包咧剪开咗佢，咁啊倒翻出嚟，净系得啲茶粉啦、茶叶啦，系咪？咁啊，直至咧好似焗茶咁样，将佢包个保鲜纸焗到出味先。 嗯， 系啦，咁同埋咧要摊翻冻，变翻室温嘅。 嗯，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咧就要将嗰个有盐牛油咧，将佢打起，打到佢嘅情况有啲 creamy 嘅状态，同埋咧个颜色有啲浅黄色嘅，系啦。跟住之后就可以将头先我哋咧浸咗八雀茶嗰个忌廉咧倒埋落去啦。咁确保佢系一定要室温啦，如果唔系就落到去溶晒噶啦啲牛油。 OK， 系啦。跟住最后啦，我哋要加埋过咗格西嘅低筋面粉，捞匀佢变成一个面糊，系啦。咁啊放入一个挤袋里边啦。咁啊挤袋我哋可以用一个有花嘅挤嘴，系啦。咁挤出嚟个形状咧会靓啲嘅。咁啊跟住我哋咧喺个焗盘上面放一啲焗炉纸或者我哋有啲直胶纸啦，咁啊可以折一个圆圈，大约系4-5 cm 左右嘅，系啦。咁之后咧我哋就会放入去咧一个180度嘅焗炉里边焗大约15分钟，有金黄颜色咧就可以出炉噶啦， 唔使预热系咪？个焗炉 要 梗系 咧，逢亲我哋咧烘焙一定要预热个焗炉嘅，系啦。你开始整嘅时候你就预热，通常20分钟到啦，系啦系啦。 就擺落去， 好簡單啫喎。 係啦，時間關係，我就整咗3塊啦。三位試下先。 多謝，仲係卡文姐姐先買啦，我唔使啦，可以免。 今日多謝曬卡文姐姐教我哋煮餸嚇，多謝曬。翻嚟我哋會有客家婆。 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坐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普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雨越太劲，大不了去复定。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然前夕吊顶。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血再流血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仇，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吧。 奔跑吧，快到中午12点，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好啦，十二点钟之后呢有呢个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就会有客家婆出现，跟住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 要进行手术，其余六人情况稳定。警方指出枪击持续五分钟，疑凶被捕时并冇反应，相信佢系独自犯案，但未知佢嘅行凶动机。美国总统拜登在明尼苏达州参观一间技术学院时，就遇难者家属失去亲人的悲痛表示慰问。州长为特务发表声明，形容枪击案恐怖，会尽力保护公众，避免受到枪械暴力威胁。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正午12点，强烈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3点，升327点，成交金额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0蚊；美团247.2，升9.2；阿里巴巴125.4，升9.9，系跌咗9.9；港交所436.6，升6.6；友邦保险83.1，升1.05；斯摩尔国际43.9，跌2.7；京东集团341蚊，升2.2；快手87.4，升2.45；小米集团19.68，升4毫；农夫山泉45.15，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10.381，瑞士法郎8.475。澳元5.581，加元6.117，新西兰元5.345，欧元系8.834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5点，升193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5美元，卖出177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只是等一个人来的，其他人 等一个人咖啡。 你好啦，夏家和今天干什么？ 哎，艺商 D 都要拉人上订阅来啊，有些什么听众是等我来啊？ 有啊，有个 fan quote 啊，他就说，哎呀，我找了很久了，终于找到你们了，找我们的网 页。 然 后他的 fan quote 啊， fan quote， F-A-N fan quote， 他就说很开心啊，欣赏听那个夏家 和。fan 是 F-A-N 嘛，是的， fan quote 就是风扇，风扇就是在客家话的话，他的名字叫做凤声。 凤声。 凤声。 上次上次学过咯。 电器片嘛， 记得， 啊，咁啊敲敲而咯，咁吸尘机系咩啊？ 吸尘机， 错，吸尘机， 吸尘机，唔记得啦。 冷气机咧， 冷气机， 吓好， 梗系啦，我住左撞。 暖炉咧， 暖炉， 系啦，暖炉，你话唔学啊嘛？ 多士炉有冇教啊？ 多士炉， 多士，你系多士炉 啊？ 你 佢真系多士啊，佢好多噶，日日几次啊？ 抽气扇咧？ 潮汐聲 okay, 好啦，咁跟住我哋今日咧要教大家嘅咧就係我學過有好多嘢啦，譬如話去茶餐廳嗰度叫嘢食啦，通常咧都係同我哋日常生活有關，係咪？嗱，當然而家我哋就唔係好開心啊，因為我哋冇得去旅行啊嘛。但係如果有旅行嘅話，其實有時候我哋翻去國內有某啲嘅城市都好開心。 嗱， 啲當然以前去做生意喎，係咪啊？ 做生意， 做生意啊！ 做生意 剧系咁蠢噶，系啊， 个剧系咪你哋乡下咪用个剧字啊？ 咩剧啊？ 字啊，佢哋用 字，你哋用剧啊？ 嗯，我哋系顺德嘛。 我哋顺德嘅咩？ 顺德识唔识讲一两句啊？完全唔识啊！ 完全唔识。 顺德人咯，嘅 唔识系顺德。 顺德人咯，剧 即系佢哋你哋咁上下， 佢哋 咁上下啦， 即系等于话潮州嘅嫁件冷，就系自己人啦，系啦，即系自己人咁样，唔剧咯，系啦。 OK， 好，好啦，我哋而家学客家。 你以前就会喺东莞啦，咁啊，仲会中意去啲咩地方度玩噶？ 都系东莞咧。 我去过西湖啊，西湖好靓啊。 杭州西湖， 好靓啊！ 哇，不得了啊！ 苏州有玩，有杭州西湖，上海又好玩啊，好多地方好玩。 冇错，好多地方好玩。 系嘅，咁啊，可能有时会去上海啦，要去北京啦，系有好多嗰啲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其实有好多嘢食啦，系咪啊？ 不得了啊！ 我中意个王府井大街。 你有冇挑过陶浆啊？ 陶浆有啊，有啊，你点知嘅？ 挑过陶浆噶啦， 个个去都会，系啊，个个都会嘅嗬。 呢啲系讲紧八十年代，每日都要挑过陶浆嘅， 系啊， 都唔做入边啦。 去上海就一定要去上海。 仲有啲景德嗰啲叫咩？嗰啲我唔记得个名啦，有啲陶瓷器咧，好靓，翻一吊埋。 景德镇咯， 系啊， 系啊， 你系咪景德镇啊？ 我唔系，我唔记得个名嚟噶。 系啊，整条羽毛嘅锁匙扣啦。 羽毛锁匙扣我冇喺边度啊？ 好多人有羽毛锁匙扣， 我冇 羽毛锁匙扣喺边度搞啊？ 唔记得啦，贝壳咧，贝壳嘅嘢咧， 边度啊？ 可能岛啩。 我而家讲紧嗰啲城市，系啊，讲紧嗰啲咩上海、北京嗰啲。 翻翻话题先。 嚟啦，好，咁啊，我其实咧要讲嘅就系话咧，我哋一啲嘅喺客国内嘅一啲嘅城市啦。 哇，头 先有 讲 过有好多，几时都系好多笔记，你估嚟咩？ 系啊，我在心中。 系啊， 佢都系佢笔记唔记咁解。 系啦，就唔记啊嘛， 笔记。 本簿是有寫在度嘅，我已經有偷睇佢，佢耐唔耐寫一兩個字咁樣，唔知喺度做乜嘅， 係係冇辦法，幾時走得咁樣？ 係啊，哎呀， 做偷睇我啲嘢， 我梗係偷睇你啦， 我就寫呢個字。OK， 好， 好啦，嚟啦，國內嘅城市當中嘅話，其實有好多嘅，我哋都好多時候都會去玩，係咪？正如我哋所講嘅就係話咧，地大物博，有好多嘢食，有好多嘢玩，有好多嘅唔同嘅體驗。首先咧有一個就係我都幾中意去下嘅，就係大嘅上海啦， 哇！一流， 试下讲。 上海人， 你嗰个唔系客家话嚟， 你系上海话， 系啦， 识唔识讲上海话？ 浓味出咕噜哇！你食个饭未啊？ 浓咩啊？ 真系啊！浓味出咕噜哇！你食个饭未啊？我真系特登走，有几肉酸啫。 我讲得冇啫， 七姑姐话你哋唔知咩变咗好啊？ 我唔想 咩六姑姐 话 定七姑姐话系啊？ 老歪出 如果有上海人嘅话俾我听， 有 正 心 讲 嘢啊！ 我哋大把呢啲 系啊，即系你食咗饭未 ？OK， 好啦，上海嘅客家就系桑害， 桑 系啦，桑害有啲难噶，系嘛？ 呢个 OK 啊， 呢个 OK 系咪？好啦，第二另外一个地方我你必须要去嘅，咁就系北京 ，Bad。见 bad 啊， 嗯 bad 系咪好难啊 ？bad 咩话 ？bad 见 见 系啦，重复一次啊吓，头先个上海系桑害， 桑害 bad 见 bad 见 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咧，都系一线嘅大城市啊，就系天津 天津 系啦，第四个咯噃吓，咁啊，另外仲有呢个地方嘅话咧，都系好靓嘅吓，就系青岛浅道 浅 道。 道 系啦，好嚟啦，系啦，第五个啦就系广州，近我哋少少啦吓，即系江照， 江 照， 照， 照， 好，话呢个即系呢两位同 得啦，我哋今日 吓， 好认真噶， 好啦， 我记得个咩， 景 泰 蓝 啊，我头先想讲个系景泰蓝， 景泰 系咯， 景 泰蓝咯， 系啊，北京我成日买景泰蓝啊， 瓷器。 系啦，我 仲 记得个名， 系啊，好，跟住我哋去到嘅就系第六个啦，重庆，重轩，重轩，其实基本上系一样嘅， 知道， 系啦，第七啦，头先你哋有提过边度话好靓啊，系杭州，杭照， 个杭照差唔多嗬， 系啦，好，去到第八个啦噃吓，西安，西安，治安系， 我冇讲乜嘢 啊！佢唔系你见到佢个样子，我又从未见过。 你唔好嘈我啦，老师， 系咁喺度啦，写得好。 我认真，你又话我， 如果一 阵间输就惨啦。 系啊，你一阵间养养佢。 我 从未见过佢咁认真。 我今日让你， 好， 你想我点啫？ 第九啦吓，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啦，咁就系潮州潮照。 潮州 系啦，潮州我好中意饮佢哋功夫茶， 系 啊，啲嘢又好食嗬， 潮州 潮州 冻 蟹 啊， 哇，冻蟹真系一流， 夹钱食一只啦， 喂好啊，九龙城 嗰 间嗰 啲 系啊，好贵 粥系咪红仔粥 啊， 哇， 谂起都肚饿， 仲有 嗰啲鹅片， 冇错啊， 再整 个 杂 威啊， 嚟啦，学埋最后咩一个先啦吓，第十个啦就系苏州苏州。 苏州 系啦，嗱，今日比较容易啲，因为好多个都系州啊，即系头先我哋譬如可能又有系啦，就系照啦，譬如可能系广州啊、潮州啊、杭州啊、苏州啊咁样，你学识一个已经全部识晒啦。好嗱，我哋重复一次咯噃吓，各位同学，今日我哋嘅国内城市学咗嘅有上海、 上海、 北京、北 京、 天津、天津，第四呢个青岛。 青岛 浅 道， 第五广州江照，第六重庆重轩，第七杭州 杭照， 第八西安 西安， 第九潮州 潮照， 第十苏州 苏照， 好嘢！ 喂呀， 翻嚟有切切切音。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 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已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叙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今天的就记忆面十二点二十五分。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当当当当。 头先你自己个样，为自己打气嘅系点样样啊？成日喺度咁样啊！ 你 知唔知攞住两个拳头、啊？ 你好似抽筋。 上一次咧，我就话打埋你，我都对我喉咙唔系几好。 好，你今日点啊？你用咩招数啊？今日 嚟试你啷啷先， 就系、是、哇！炸死 我要磅炸死你系嘛？ 其实你 炸死 你，你个喉咙咪一样唔舒服。 系啊， 嗰只叫磅咗。 你由佢啦。好啊，你系咁样啊？好，试一试啦。系啊，小强强。 磅。 好，小珍珍。 喂，嗱，即系我作为一个虽然系你嘅敌手咧，对手我都话你个磅系唔响噶。 你唔好理我。 由佢啦。 点解我讲佢都唔信？ 由佢啦。 磅磅沉咗落去个音。 由佢啦。 你想个音沉咗落去咩？ 彭招 系啦，好啲。 佢要彭招， 系 好彭招， 好沉咗个音啊！ 好，嚟试一试咯，吓，小强强，小强强， 好嘈啊！佢，算系由佢搭船，好嘈。 开始嚟啦，好嘛？ 嘥咗两下子弹，我彭招一次 嚟。啊，彭招啊，彭招， 好啦， 你唔系彭招，你系彭招，彭招，彭招。 其实大家都系彭招咯。 唔好，我中意彭，我中意当， 你中意当， 我中意当。 O K， 好啦， 好 啦， 好， 嚟啦，第一题。黎明有首名曲《I Want You》，系阿小张张。 嗰、那个咧就系、是、Bad 健， 好嘢，系 Bad 健啊吓 ！I was born in Beijing。好啦，第二题音乐题， 你而家先讲嘅，点解 望个蛇翻嚟？ 佢而家试下嗰只笨招。好啦，听住，欢乐今宵有一个环节，有首歌系寻晚嘅笨 招，系。 咩啊？梗唔啱啦， 系 伤害啊，伤害啊， 系伤害，系啦，系话寻晚夜个上海婆啦，我系都唔认错， 够你笨招笨招笨招， 弊弊，总之睬佢我就傻，系啦，就系上海啊吓。好，暂时嚟讲嘅话咧，阿小张张系有两分。第三题，雨前龙井嘅传统名茶产小强强， 杭照， 杭照系啱嘅，产自系边度咧？就系杭州。第四题，由王菲。梁朝伟、金城武，哇咁快，小张张，嘿啦，就是、究竟主演嘅就系王家卫嘅电影就系《重庆森林》啊吓。好啦，下一题，边个城市咧系出名出美女嘅？ 笨招， 小强强， 苏招， 我唔记得咗佢嘅真名，就叫笨。 快啲喂，我帮你答埋啦。 苏招， 喂，老师要咁耐都唔答，系咪应该俾半分算？ 我笑紧啦，佢啫， 系因为 即 刻答错咧。 刘嘉玲呢位靓女就系来自苏州啦吓，只咳润肺嘅鸭嘴你啊，系小张张， 天尊，天尊。 天津是天津鸭嚟啊！呢段时间嘅话，大家可以食多啲。胜利双手创系呢个亚视嘅剧集，系来自 边度？东 系诶，小张张 潮州 系啦，就系、是、我来自潮州嘅系啦，呢一套嘅电影啊，啲 好 紧张 啊，暂停， 有几紧张啫？你都输晒啦， 我唞一啖气， 好， 可以叫暂停。 做乜嘢啫？ 得继续，俾啲油你查。 继续呢一题就系兵马俑系边度？系小强强。 是我， 是我系啱嘅。嗱，跟住边度又别诶？ 不招 叫咩啊？ 讲啊！ 你讲讲，我都未问完。 我知啊， 系啊，边度？ 左，左， 左。 哎呀， 我冇答。 边度有别称叫做羊城啊？ 杭州。 诶，羊城，羊城国。 话广州咯，广 州系亚视嘅， 最后名系青岛，前单前单前单， 小张张 前 单， 多败你，多败你，多败你，多败你， 笨， 多败你， 唔会整自己个呢啲系笨招， 因为佢系一条笨招，所以佢咪想用笨招打人咯。收埋你条笨招啦！ 收唔埋，佢成梳。 食极都有，食极都有，买得太多啊！啲笨 系咪衰？佢每次嗌笨招之后，我就唔记得咗你个名。 有冇心脏起搏器？ 你不如改名叫马笨招。 喂，你直头大便数抛你。小张真系得到七分，你得三分。 笨招。 上诉， 你有冇上诉机制？我呢呢句啦 ，OK， 系啦，笨招唔系好努力， 唔好努力，笨招喎、啊，你考试系笨招就死， 有人会咁样， 傻仔嚟， 傻仔嚟、嗯， 好啦，咁你中意啦，喂，好啦，十二点半翻嚟，我哋有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警方联同国际刑警和马来西亚警方，侦破一个活跃于东南亚的诈骗集团，拘捕27人，涉及37宗网上情缘骗案，损失的金额达1500万港元。20名在本港被捕的人士，涉嫌是快旅户口的持有人，協助清洗犯罪得益，有人聲稱自己亦是網上騙案的受害人。警方說，當中一宗涉及最大宗金額損失的案件，受害人是一名投資經理，在網上平台認識疑犯，建立情侶關係，雙方商討投資建議，受害人其後受騙，損失達180万港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視像形式出席活動時表示，北部都會區規劃有望提供65万个就業機會，當中15万个來自創新及科技領域，相信可以令香港和深圳之間的聯繫更加順暢，並進一步融入大灣區發展，將帶來不少商業機會。 陳茂波說疫情加速金融科技發展，特區政府正加緊推動有關領域，例如金管局和人民銀行早前已經簽訂合作協議，容許金融機構和科技企業在沙盒內測試跨境金融科技應用，並收回監管機構和用家意見。他認為疫情增加社會和商業的科技應用，例如社交距離措施、在家工作等，促進網上客戶服務發展，亦為網上會議和相關初創帶來不少發展機會。全球多個國家都發現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世界衛生組織發出建議，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外遊應該只限有緊急需要和人道主義任務的行程，建議60歲或以上或患有心臟病、癌症和糖尿病的人士，以及可能出現嚴重確診病徵的高風險人士，應該延遲外遊計劃。世衛認為個別國家實施旅遊禁令或禁止入境的措施，無助防止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的傳播，不利國家之間報告和分享流行病學和病毒基因排序的數據，影響大流行期間的防疫工作。世衛建議民眾要提高警惕，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嚴格遵守公共衛生和社交措施，正確使用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衛生，避免到人多擠迫以及通風不良的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4点，升329点，成交金额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6，升10.2；美团系247.2，升9.2。阿里巴巴125.4跌9，港交所436蚊升6蚊，友邦保险82.95升9毫，斯摩尔国际43.9跌2.7，京东集团340.8升1蚊，快手87.4升2.45，小米集团19.72升4.4，农夫山泉45.05跌系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3.4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4，人民幣6.363，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86。日經平均指數報28025點，升203點。港金报165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33美元，卖出177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我是 Sugar 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余生。 特别报告，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料气温逐渐下降至明早摄氏十五度或以下，请市民做好御寒措施。 哇，听朝冻到得翻个十零度，真系想冻死人咩？唉，老天爷，你点解要咁样对阿婆噶？是想收回我的就快啲，唉，咪等阿婆又要喺度挨穷挨饿，喺度献世 啊！喂，七哥。开门啦！喂，有嘢派啊，唔起身派晒冇啦！ 哎呀，鬼整你咩？嘈生晒！ 唉，唔好讲咁多啦，有个唔知乜鬼组织喺社区会堂都派毛毡啊，好多人排紧队啊，快啲过去派啦！ 嘿，你唔早啲讲吓，哦，你快啲去抢嘢啊！行啦行啦。今朝咧攞翻嚟嗰几张被卖唔卖到钱啊？ 嘿，我七万，梗系卖到啦！嗱，七嚿水俾你。 咁好咯，又有钱开饭啦 吓！喂，七哥，咪话我话你啊，你买饭盒食先好啊！好心你啦，几廿岁搣一个乜嘢去啦？唔系你好快嗰头近啦，劝几多都唔听。 你走啊，多事。嚟啦嚟啦嚟啦，揾边位？ 你好啊你好啊，我系阿丽华姐个侄阿 Roy 啊。 哦， 我咧就喺浸会大学读社会及公共政策嘅。 哎呀，乜嘢啊？你讲乜嘢啊？唔明你讲乜嘢？ 就咁嘅就咁嘅，我知你咧就以前喺榕树头嗰度卖唱嘅，咁我就帮份报纸咧做紧份专题报道，咁我想同你做个访问咁样噶。 做访问？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钱噶？吓？咁有咪做啦吓！ 呢啲访问咧就唔好意思啊，冇嘉宾访问费嘅。 冇啊！喂，咁你过主啊，走啊！我唔访问噶。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好快噶咋？嗱，三十分钟，难咗你好多时间。嗱，一系咁啦，你肚唔肚饿啊？我请你食嘢好唔好啊？ 有嘢食咁啊，是但啦，我当俾面啊，丽华姐噶咋吓。我是七姑，我呢油麻地大嘅，好细个老豆老母就唔知去咗边㗎啦，係阿姨凑大我嘅。由于屋企嘅环境唔係几好，我小学未毕业咋，就跟啲阿姨呀去榕树头度摆档，由执头执尾到唱和音。十八岁嗰年㗎嘛，我每晚呀有固定嘅时段演唱嘅。在我最风光嗰阵，每晚啊，除了唱榕树头，仲会去附近嗰啲酒楼啊、走廊啊咁唱嘅。当时我有个艺名叫做凤仙。 觉就成四点几啦。唉，我攰啦，我翻屋企瞓觉，我走先啊。 哦，七姑七姑，唔好走住啦，我仲有好多嘢要问啊。啊，不如咁啦，一阵间我请埋你去洗头梳个发，因为你个头好乱啊，我费事咧啲相影出嚟显得你太苍老啊，好唔好啊？ 梳发系嘛？梳发好啊！啊，呢句啱听啊！我一于去后面街嗰度揾阿 Bobby 仔帮我吹头，我记得啊。以前每晚呢，我一定要找他吹，我才至会安乐的。我还记得在那阵时最多人会点我唱这一首歌的。 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 喂，冯仙，收档咧，去街尾食东风螺，怼啤好嘛？ 萧公子。做咩今晚咁好兴致揾我宵夜啊？唔使讲翻屋企交人咩？ 诶，讲呢啲嘢啊！今晚我成个人交晒俾你，想唔想面先？ 口花花碎啫。 风花雪月，原是过一阵。 喂，冯仙啊！我下个礼拜咧菲律宾几日啊，你陪我啊，好唔好啊？ 菲律宾 啊， 咩地方嚟噶？我冇去过、啊，哎呀，我又唔识讲番话嘅，系咪要讲番话嗰只啊？ 你同得我萧公子去玩，你使乜带嘢啫？你带个人得啦嘛，其他嘢等我嚟搞，得唔得？ 人哋一定应承你噶啦。 你我唔应承、我见你行李都执定啦，就嚟嚟啦。 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机尘。 喂，七姑啊，那个萧公子你识咗大半年嘅啫，佢个底细你又唔清楚，你咁够胆跟人去啊？ 嘿，嗰阵时后生又贪玩。心谂我又冇钱嘅，又怕俾人哋呃咩？唉，点知佢就系呃咗我个心咯。 喂，阿冯仙啊，不如咧，你唔好唱歌啦，系咪？ 唔唱歌边有饭开啊？你养我啊？ 诶，冇问题，你跟我。我嚟养你， 好系咪讲真噶？咁你老婆咧，你会唔会同佢咩噶？ 唔会噶。 咁我算咩啊？ 你咪算系我最锡、最锡、最锡、最锡、最锡、最锡、最中意个女人咯。 萧公子呢啲咁嘅男人，我真系见唔少，大多数都系玩玩下。从来都不会对人有半点的真心，不过我知道我已经不知不觉深深爱上他，因为我都想有一个家。 喂，冯仙冯仙，一日有没有钱啊？俾住我先，我今晚呢过门啊，我太太同我客倾啲嘢。倾得成咧，金铺翻身啦！嗱，搞掂佢吓，一次过吓。 你攞钱过去陪嗰啲客赌啊？多多都唔够你输啦！我冇啊，你唔好问我攞啊，我已经俾过你好多次噶啦。 喂，嗱，你真系唔好忘记呢一年，你食我嘅、住我嘅、使我嘅，我有冇话唔俾先？你话我喺你身上使几多钱？而家问你周转少少，你系咪咁嘅声气？你自己话你唔俾嘛？你唔俾我自己抄。 喂喂喂，你唔好抄我啲嘢啊！冇啊，我真系冇啊！ 我知啦，你一定收埋喺房，我入房睇。 唔好啦，我求下你啊，你唔好炸我啲嘢啦。 果然收埋喺枕头底。嗱，几千蚊，我今晚咧一定要攞嚟翻本先。嗱，你唔好抢啊！嗱，你俾翻我，俾翻我。 我求下你，你唔好攞我啲钱啊！啲钱问你救命噶。 哎呀，冯仙啊！你唔使贪心啦，我萧公子唔会俾我爱嘅女人流眼泪，即系啖声。听朝我翻嚟同你饮早茶，系咁先啦。 你唔好攞我啲钱啊，俾翻我啊，俾翻我啊！ 冯仙，冯仙我翻嚟啦，你睇下我买咗啲乜嘢翻嚟俾你。咦吓、啊、喂唔睬人嘅 你唔见咗人啊成十几日啊 嗯 我以为你死鬼咗啦你仲返嚟做咩啊你走啊 走我一定走你嬲我呢係啱嘅不过食啖粥先哇我真係要同你介绍呢兜呢係上环苏杭街最多人帮衬嗰档嗰啲粥呢真係我今日排成大半个钟先买到。最下火嘅皮蛋瘦肉粥，仲有你最中意嘅新鲜整嘅牛脷酥，想唔食咧？ 我冇胃口啊！你攞走啦，你唔好嘈住我瞓觉啦、 嗯。哦，好，唔嘈你，唔嘈你。嗱，不过咁，我就肚饿，你唔食啊嘛，我食埋粥先走。哇，啲烟嚟睇下，嗯，好味道，天寒地冻食皮蛋瘦肉粥真系最好。不过，嗯。 好衰啊！真系有人憎你，食到成只猪咁，你静啲啦，我瞓觉。 哇！嗰啲粥真系绵到咧，好味道。哎呀， 哎呀，你做咩事啊你？ 哎呀， 冇嘢嘛？ 哎呀，哎呀， 做乜嘢啊？做咩啊？哎呀呀， 好痛啊！ 吓， 哎呀，弊啦弊啦，我咬到啲嘢里边，哎呀，好似流血添。吓，唔知系咪咬到啲骨定咩咧？ 哎呀，点解咁小心？ 你过嚟过嚟，伸只手出嚟。帮我接住佢，我唔知咩嚟噶。 嗱嗱嗱，你小心啊吓，你慢慢，你唔使惊，你拎出嚟，拎出嚟啦。 哎呦， 啊， 诶， 点解？ 啊， 点解？ 哦， 钻石戒指，好大只噶，好闪啊！ 中唔中意先吓？ 嗯， 嫁俾我啦。 吓？ 你嫌只戒指细啊？定系嫌我唔够诚意啫？ 唔系啊。我唔系咁嘅意思， 带住佢啦。 七姑啊， 嗯， 咁你有冇同佢结婚啊？ 男人靠得住，猪乸都会上树啦。我只戒指啊，戴唔够一个月咋。咳一声又返返去啊澳门啊何生嗰度啦。唉呢啲咁嘅嘢整定啊怨得边个啊。萧公子你咩事搞到入医院啊 我冇事，未死得嘅。 得啦，你唔好讲嘢住啦，你休息下先啦 吓。我惊我冇时间啊。嗱，接住佢。我嘅银行卡啊，密码咧我写咗喺后边。虽然唔系好多钱，当系我对你嘅心意。 哎呀，你做乜嘢俾张卡我啫？啲钱你留起佢啦， 叫你攞你就攞啦。仲有啊， 吓， 你快啲去戒毒啊！ 戒毒， 唉，系我对你唔住。嗰阵时我生意失败，我争人周身债，我惊你嫌弃我，会离开我。我为咗绑住你。所以我 你唔使讲啦，我心甘情愿，唔会怪任何人嘅。 听我讲啊，你解咗佢啦，唔好再掂白粉。 真系会害死人噶。 系真噶，吸毒真系会害死人嘅，我身受其害啊！ 七姑啊，你个样好唔妥喎，不如我一阵间带你睇医生啦，好唔好啊？ 唔睇啦，食嗰啲咁嘅西药散到死，我晏啲啦，揾阿丽华带我去刮痧得啦。点啊点啊，你揾我咩事啊？ 哦，我见我篇访问出咗啦，我专登攞嚟俾你睇噶。 唉，我老啦，眼又蒙耳又聋。你读俾我听啊！ 好，咁你听住啦吓。榕树头一代歌后冯诗。 喂喂，写咩都唔重要，我张相咧一定要大张，有冇登张相啊？我想佢睇到啊。 有啊有啊，嗱，张相影得你好靓噶。 咁啊好啦，我哋起码冇见30年咯，我惊佢唔认得我啊。又怕如果搬了屋他找我不到，虽然我知道他来找我的机会会很渺茫，不过我真的觉得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哪怕是最后一面。他真系翻嚟揾我， 冯仙，冯仙你好吗？ 真系你啊，萧公子，真系你啊！ 系啊，我要出远门，咪嚟见下你咯。 哦，我好挂住你啊，可唔可以带我走啊？ 带我走啊？ 嗯， 好啊。 挥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作不容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节目时间差唔多到晏昼1点，要多谢大家收听吓， 多谢。 听朝早10点，风骚炮嘅。